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呢就是2018年12月8号星期六晚上的10点14分啊。咁今晚呢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呢仲有嘉宾主持响树嘅阿张明。 喂神區各位益友晚安。 哎今晚呢就讲下先，因为呢呢、這个本土台呢你知得即係三条友啦，打牌呢都唔够脚嘅。咁呢就陈兴王呢就係即係有事要做，同埋租租屋呢就佳人有约。咁所以呢就係、是、导致呢本土台呢都没有不分裂的管治人家。咁呢就係、是所以要搵外援嘅，咁今晚呢本身搵咗外援呢就黎铁牛㗎。咁黎铁牛呢亦都係因为一啲特别嘅事故呢而係即係无法呢出席呢个节目暂时下。黎铁牛啊你知唔知啊， 係啊密会嗰啲阿直哥。 即係我哋嘅益友啊黎牛就即係全名叫黎铁牛嘅 ,ok, 咁啊就係、是、所以今晚呢就搵咗张明啊张明呢嚟同我哋即系左右下个大局先 ，OK？ 啊，我哋左右咗几多人大局啊？好似唔好高急喎、啊，要 喂，即系你嗱，你呢啲咧，即系踩我哋嘅节目嘅啫。 唔系嗰个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嘛。 唔系嗱，你咧唔可以踩我哋节目，因为我哋要要帮手严重告急，就系、是、咧记得呼吁各位益友系做咩啊？嗱，你讲下啦，诶，俾机会你讲下嘢啊。 就系、是、有 like、有 share 同埋有 comment。 系啊，就益者三友啦，希望各位益友做足，拜托拜托。咁啊， 有人问要租租乌约咗边个？ 唔系呢啲我冇问，系嘛？你可以自己去留言问佢。嗱，咁我哋咧讲下个电话热线先。嗱，你俾个机会你讲下啦。 好。就是8191-2047，是有130条线的。 是啦啊，真是这个奖名都醒目啊。 不要打在隔离台。 啊哪个隔离台啊 动画啊嘛。 捐款热线呢不要打错啊。OK。 喂这边会不会有啊长歌表演粤曲啊 边个长歌啊？你想讲咩啊？ 唔系呢个新马师曾咩？ 啊，即系咧，你冇乱咁噏嘢。好啦，嗱，因为我哋先嚟一节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咁嘅，多云及有几阵骤雨啊。明日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气温初时徘徊喺17度左右，稍后下降至最低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有一两阵雨，下周中期天气寒冷，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75%。嗱，电话热线咧全面开放噶啦，8191-2047130条线。大家咧就可以打定电话上嚟噶啦，有咩嘢想倾偈嘅话吓，咁我哋咧就系、是，其实阿 JoJo 咧就系、是、佢都整紧一啲月历咧，你知道我哋即系本土台咧系有嗰啲即系名人进语啊吓，好犀利噶嗰啲月历咧，咁都如火如荼，咁啊但系佢整成点我都唔知啊，我就并冇参与噶吓， 系啊，会唔会考虑今年嘅记呢个月历啊？ 记你老尾，我哪有钱你老母？可以寄出嗰个 PDF 档 ，OK， 等各位益友自己印刷啊！哇，一越讲越过太你个咁嘅奖名走咗，即系将我哋个台破产系嘛？ 黐线， 冇主持噶啦，唉，就俾你咁样夹一夹啊！阿奖名吓。咁好啦，我哋呢就即係今晚嘩都非常之多嘅议题喎，你知唔知呀？ 係 係啦，喂我哋呢就见到有啲益友呢就个电话系七字头打嚟喎，系咪有㗎？呢、這个电话号码好似有七字头㗎喇喎。 吓真係 係呀，即係嗰啲手机呀。嗱一我哋试下回拨返睇下嗰个电话系咪通啦吓，不依家未接电话字，依家登记咗先，你打嚟就即係代表登记㗎啦。咁先讲下呢就系、是、即係最近呢这个民主党啊，咁佢哋呢就係、是、即係作法自毙啊，作简自绑啊，係咪嗱我哋一齐呢睇下呢个报道先，嗱我哋播大 ,ok? 好 啊，我哋去片。咁我哋依家嗰个 有啦 ,OK。 民主党两个立法会议员话收到警方预约拘捕通知，涉及6月13号两个人在立法会会议上的行为。两个人各被控妨碍正在執行职务的立法会人员，其中一个人再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和林卓廷两人各被控妨碍正在執行职务的立法会人员。尹兆坚再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他们星期一去到湾仔警署，并且引述警方话到时会被检控。 我们在立法会如果有任何的抗争的行为，应该是以文明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在立法会如果有任何的抗争的行为，应该是以文明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去进行。其实在过往呢，亦都有案例有议员在立法会里面的行为呢是被刑事追究的，即是黄毓民掟杯案。我相信香港都是法治之区，任何人呢都不可以凌驾法律之上。我们在立法会如果有任何的抗争的行为，应该是以文明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去进行。今次警方的拘捕行动呢，我相信最后如果要提出检控，律政司或者法庭都会详细考虑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作出一个公平的判断。我相信香港都是法治之区，任何人呢都不可以凌驾法律之上。我相信香港都是法治之区，任何人呢都不可以凌驾法律之上。 嗱，咁啊，即系呢个咧，林卓廷啊，嗱，佢自己讲晒啦，佢话相信香港系法治之区，任何人都唔可以凌驾法律之上。咁啊，恭喜你啦，屌你老母林卓廷、尹兆坚，屌你有冇俾人预约呢个拘捕？喂，恭喜晒啊！喂，恭喜晒啊！唔好意思啊，喂，我唔会同你喺度嚟喺度，即系话，唉，你俾人告我都会帮你讲，我帮你老母。喂，依家系你抵捻死啊！嗰阵时你讲乜嘢啊？呢个林卓廷，仲有咧，即系你嗰啲友好容易露底嘅，嗰啲反毓民嗰啲友咧，好中意讲毓民个全名嘅时候咧， 系黄毓民。 你留意一下啦， 个文系变音。 唔系，个毓民个文变音咧，系一个昵称，即系本身你如果净系讲毓民呢两个字咧，就变音，就变咗昵称。喂，你留意一下老萧啊，呢个林卓廷啊，呢个咁嘅。何志康啊，吓、啊，喂，佢哋好中意咧，即系将即系讲阿郁敏个全名嘅时候咧，最尾个字都变音噶，你露晒马脚啦，唔该你啦，呢啲人真系，咪呢啲咧就官媒支柱，你明唔明啊？ 吓，明， 即系就系呢啲人话，又俾我观察到啊，就系咁啊，讲嘢系，咁就算啦，系咪？你中意喺度嚟讲话咩立法会里边嘅行为？喂，嗰阵时呢、這个郁敏嘅掟杯案同埋呢一个梁友及。六人啦，梁友等六人啦，就被人告非法集结嘛，系咪啊？ 系， 喂，系，嗰阵时你一年之前啊喺度讲乜嘢啊？又要相信律政司啊，相信法律啊，香港系法治之区啊！你自己喺立法会嗰度搞呢啲咁嘅肢体冲突，我屌你老母！你喺喐嗰啲咁嘅保安嘛，喐嗰啲 secure 嘛，系咪啊？ 系啊。 你老母你俾人告咪恭喜你咯！喂，我引用啊杨岳桥公民党杨岳桥大律师嘅名言啊！就是如果你被人留咗案底，你就会令到你嘅人生更加精彩啊！屌你乜恭喜你啊！我希望你嘅，希望你两位林卓廷同尹兆坚大议员啊，屌你乜 honourable 吓呢个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咧，希望你两位咧、那个人生咧更加精彩啊！屌你老母，你自己讲嗰啲啊，我播带已经播晒啦，你自己中晒回力镖啊！唔好意思，呢班人系贱啊嘛！搞议会抗争几把尺，屌你老母！喂，嗰阵时话俾大家听，2009年，即系郁敏咧，其实就系2008年嘅时候嗰一届就当选咗九龙西嘅立法会议员啦，系咪喺地区直选啦？ 系啊，系啊。 咁随即咧就入咗去两个月、三个月到咧，即系大概09年初吓， 系、 啊。即系其实一啱可以登翻嗰个谴责声明出嚟，就郁敏开始喺个议会里边。发动议会抗争是改变了整个议会的风气。 是生态啊。 喂，是他带起的，不好意思。他真的认得祖师爷，你班撚样在跟他的就泛民的那些冚家铲。喂， 嗰阵时郁文扫台又试过，系嘛，乜都试过，叫口号嗰啲。喂，你依家先至喺度嚟叫，喂，林郑行入嚟咧，喺度叫无耻，叫乜？喂，以前陈大狗都叫唔少啦，屌你老尾！以前陈伟业都叫唔少啦，屌你老尾！呢班友喺度做咩啫？喂，林郑行入嚟，呢班喺度叫下口号，叫嚣。喂，呢啲嘢以前阿陈大狗都做开嘅，同阿长毛贼。O K， 系 啊，喂，你话讲肢体冲突嗰啲？即系算系即系拱下拱下啲，又或者冲出去嗰啲。喂，郁文以前都做开噶啦，冲出去扫台啊，系嘛，扫啊曾俊华台啊，系咪啊？扫嗰啲文件啊，喂，以前都做开噶啦，呢啲嘢系嗰阵时你把冚家铲就发声明割席啦，开 谴 责啦，谴责啦，系咪啊？呢班友咪中华民族论咯，屌你老母，亲疏有别咯，自己有做就得，人哋做唔得，尤其是嗰个郁文做咧，你专登谴责佢。仲要改捻埋呢一个议事规则，乌你老母！喂，嗰阵时就算拉布啊，都系郁文搞先噶啦。你班捻样依家喺度有样学样，有扮晒原创，屌你老母！ 系啊，嗰、那个李卓人仲 claim 自己拉布成功啊嘛，边有拉过啫？ 喂，你又冇拉过第一，喂，唔好扮嘢啦！你上次嗱，唔好讲李卓人咧，呢啲人咧已经逝去啦。O K， 你讲翻呢一次先。 系， 喂，你呢班泛民咧喺个议会嗰度咧抗争咧两把尺嘅，喂。宽己严人，人哋做嘅时候，嗱，郁文做啦，嗱嗰阵时，喂，郁文第一届入立法会嘅时候，都唔系系本土派，再激进民主派，后屘泛民就话，哎，呢班咧社民连呢三条友咧就即系开始想割席啦，就话呢班系激进派啊，屌你唔系泛民嘅，好啦，到郁文后嚟咧，就变咗人民力量嘅时候咧，阿长毛又翻捻咗去泛民噶咯，跟住咧变咗郁文同埋陈大狗咧就人民力量咧就变激进派，跟住咧。陈伟业咧，屌你老母一个威未十咧，又跟阿老师又翻捻埋泛民，好啦，郁文就开始咧，即系开始喺佢嗰个论述上边咧，就已经系本土派，就唔系陈文根，陈文根嗰时冇捻人识嘅，大家搞清晒啲时序，系嘛，唔好误会咗，好啦， 系啊， 咁咧就当阵时咧，郁文搞呢啲嘢嘅时候，喂，你呢班友咧就不停咁样喺度嚟即系割席啊，做呢啲嗱，我哋睇翻咧，2009年咧有一个嘅即系有一个嘅谴责 片段， 我哋系咧，我哋 谴责同嗰个声明 吓、啊，我哋依家咧一齐咧去睇睇吓 ，OK， 嗱、啊、好精彩噶，屌你老尾，即系嗱，公民党、民主党嘅声明，喂，我哋对社民连三位立法会议员。即是当时时任社民联主席啦黄毓民啦仲有陈伟业啦同埋梁国雄嗱呢三个就喺2月25号即是呢个呢系2009年嘅 ,ok? 2月25号嘅立法会会议上动粗干扰会议进程伤害立法会嘅尊严同阻碍议会有秩序运作嘅行为表示不满同非常遗憾。喂我想问你当日林卓廷同埋尹兆坚喂喺个议会嗰度叫嚣系嘛，同嗰啲保安纠缠、肢体冲突，喂呢啲算唔算系动粗干扰会议进程啊？有冇伤害到立法会嘅尊严啊？系唔系阻碍议会有秩序运作嘅行为啊？屌你老母！ 如果根据佢嘅讲法，应该系 嘅。如果系嘅话，你有冇表示不满同非常遗憾啊？去捻咗边啊？你民主党同公民党，屌你有冇呢个咁嘅陈淑庄、杨岳桥？毛孟静退捻咗党嘅照屌你啊！一阵间先招呼你毛孟静。香港本土我屌你老母扮嘢，仲有边个啊？谭文豪啊，系咪？ 出大湾区嗰个人。 喂，你个热爱大湾区又唔捻投票，屌你谂乜选捻咗你入去，你又缺席会议唔投票？谭文豪弃甲卫兵。好啦，仲有边个啊？吓、啊， 郭嘉琪啊， 郭包皮医生啊，系咪啊？仲有边个啊？屌你后尾真系做郭荣亨好啦，屌你有咩六条捻样？最贱就系你公民党，成日挂住自己律师大律师个牌头出嚟咧，哇！出嚟参选以为输尊降贵。喂，亨你讲一样嘢非常之好噶，讲啦，喂，我非常之认同佢。喂，就系、是、你佢踢爆你班律师，屌你谂乜嘢？做律师嗰阵时今日拍乌蝇冇生意，冚家富贵，有人揾你打官司咩？屌你老母！讲捻到自己唔做律师，就系参选就输尊降贵。你老母閪，你翻去做律师咯，你咪搵得到咁多钱？你入立法会托柒啊？啱唔啱啊？ 淨係識得扯屌你老母，每個月廿幾萬嘅津貼呢，就請嗰啲咁嘅議員助理幫你喺個 Facebook IG 嗰度打飛機，幫你上連登拉登打飛機，有咩作用啊？你開九十幾 account 冇人知呀、啊、以為屌你老母。 同埋穿靚衫啊。 你買靚衫靚鞋呢個陳淑莊，喂你唔好以為自己請嗰啲議員助理，你老母你真係責成下啲議員助理睇一下啲立法會嘅文件，做下啲真真正正嘅功夫，唔好淨係掛住開 account 上網打飛機，屌你老母同喺啲網民喺度嗌交，一間又屈毛，你老母仲撚有撚用咩，曬氣啦，就係開 Facebook 嗰啲咁嘅假 account， 你最叻就係做呢啲嘢，攞啲公帑做啲垃圾，你夠膽話冇啊，你發誓啊，你發毒誓啊，屌你老母，你夠膽發毒誓啊，你哋一個立法會議員呢、這個泛民裏面冇做呢啲行為啊，笨柒，夠膽你行出去發毒誓反駁我，你夠膽就得㗎啦。你老母，跟住呢第二點係咩，佢建議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就此事進行討論，防止此類破壞秩序嘅行為繼續發生，卒之你哋咪成功修改咗議事規則囉，屌你老母，恭喜曬你哋啦。 咪争取成功咯、 啊，喂，呢啲咪作法自毙，系咪作茧自绑啊？你话要防止此类破坏秩序嘅行为继续发生，点解你今时今日又容许林卓廷、尹兆坚，包括埋呢个许智峰都系啦？你就搞啲立法会嗰啲女职员做咩啊？喂，呢啲算唔算系破坏秩序啊？ 要根据你逻辑算系， 根据你嘅逻辑算系噶，我唔会同你 defend 噶，唔好意思，又唔会同你辩驳噶。你老母，你个民主党又立捻杀，屌你老母，你淨係开会谴责呢、這、一个即係嗰个纪委会，民主党嘅纪委，喂你淨係调查呢个许智峰，你老母调查埋呢个尹兆坚同埋林卓廷啦，违反晒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原则，喺个立法会嗰度做咩呀，叫嚣呀，吓喐人呀、啊、吓、啊、打保安呀、啊、搞咩呀、啊、你哋和理非呀嘛， 係囉， 扮嘢呀、啊，恃住自己大舊啊，恃住自己高啊，林卓廷，屌你老母，恃住嗰个尹兆坚啊，恃住自己脂肪多啊， 大只肥尸大只。 喂，呢啲唔好话我哋人身攻击啊，唔好话我哋喺度嚟做一啲嘅即系咁鬼低水平嘅批评啊。呢啲我哋借鉴杨岳桥大律师批评冯剑基，佢话有头发边个想做冯剑基啊？唔好意思，呢啲咁撚低水平嘅、咁匿文式嘅、咁维园阿伯式嘅发言，係由杨岳桥大律师把口里面出嘅。我哋只不过係仿效嘅戏仿佢，就唔好意思啊，屌你老尾，真係。 係啊， 唔好话我哋啦，唔好话我哋咁样喺度嚟话我哋无耻。喂，唔好意思，呢啲係全部戏仿自杨岳桥大律师佢教嘅。OK， 你老尾真係。谴责佢啦，系咪公民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系咯， 唔谴责啊？ 会唔会因为阿林卓廷同阿兄姐熟，所以就唔谴责啊？ 咁屌你老母，你呢啲咪中华民族论咯？因为同你熟吓， 系 自己有就揽你老母。咁嗰个许智峰同你唔熟咧，你民主党嘅主流派系唔捻妥佢咧，就揽。你咩标准啊？你揽要揽一齐揽，系嘛？喂，呢、這个。怡海豪情都有啦，要生就生，要死一齐死，喂要揽一齐揽啊嘛， 系咯，你标准唔可以搬噶嘛。 咁你谂乜？你又搬龙门吓？许志峰唔系人啊？许志峰我冇阿妈生嘅孤儿嚟噶，孤儿院啊？嗱呢啲唔好话我哋人身攻击啊！屌你老母，又系杨岳桥大律师教的，你攻击佢啦，你去快捻啲，屌你老母閪真系。喂呢啲咁捻低水平嘅嘢出自你班公民党嘅大律师，喂我哋呢啲咧？就社会嘅贱民 ,ok, 贱民。冇、 啊、 所谓嘅蚁民，我諗我唔知你系咪 啦， 我 系啦，绝对啦。 你又系呀、啊、你冇 低端啊你啲。 你冇扮嘢喎。阿卓 你。 你都系你真系离谱。 我哋全部成个本土台都系我哋。 咪你唔好屈人哋吓、哎、我同你系就算啦，你屈埋益友。哎、你 系咪我哋两个系啊。 系我哋两个系就好啦。你唔好代表埋其他嘅益友讲，你真係人哋嗰啲好多系即係吓、啊、喂大佬啊，好多系有钱嘅益友㗎、哦哎、你真系唔需要嘅。 我哋穷囉系咪先。 咁、啊、你有乜可能你咁有文化水平又公共知识分子，我唔知佢公共定中共啦呢啲人。咪 又读翻书啊。 咁你有乜读翻书就北京大学咋嘛。 唔系佢有加拿大读㗎好似。 咁佢都喺到北大嗰度同阿边个做同 学。郑松泰一齐做同 学。系咪啊，系咪读撚坏咗个脑啊，杨岳桥。北京大学嗰度教你批评人哋个头秃咁咩。 吓、啊，北京大学嗰度教你讲呢啲嘢嘅咩？北京大学嗰度教你有案底会令人生更加精彩，冇咁大佬啊！呢啲系咪作为一个律师应该讲嘅行为嚟噶？喂，律师系咪应该要捍卫法治？系咪应该叫人哋唔好以身试法咧？点会有案底令人生更精彩咧？屌你谂啊！呢个做人都有问题啦，杨岳桥，唔好讲话争取民主乜柒啦，啱唔啱啊？嚟捻晒谱，咁我喺度在此咧。就祝福啊林卓廷同尹兆坚，希望佢哋个人生更加精彩啦。根据杨岳桥嗰个逻辑，吓、啊，屌你咁， 佢讲嘅咋？ 泛民咁中意补选啊，咪啱咯。屌你咁啊，拉两条冚家踩坐监咪补选咯，坐翻几个月。屌你， 又可以争位啦、 啊，又可以争啦，系嘛？屌你老母，又可以补选啦。 系啊。 喂，你睇翻你自己尹兆，即系呢一个林卓廷当日所讲嘅嘢，你自己几捻无耻啊？喂，梁油俾人告。是嘛？嗰阵时即系做出嗰啲嘅行为，喂，你唔声援不得已，你仲要真系落井下石，惊佢唔死？喂，屌你老母！你依家你将心比己啦，唔该啦，林卓廷，你自己做啊好地地，哇，你自己做啊大条道理，你自己嗰啲咧就议会抗争，喂，人哋行个开会咋？嗰次系，嗰次系行个开会咋？喂，佢仲未俾人 DQ 㗎嗰一刻係唔該啦你哋真係唉。 所以嗰啲本土派仲話返泛民喎真係。 你返泛民咪俾人當屎咁踩囉你返啦你鍾意返嗰啲人唉我都冇氣鬧。你鍾意就返啦返去俾人當屎咁踩搓完禁扁恭喜你係咪如果你可以出位上即係可以上到位嘅出到頭嘅通知 你。恭喜你啦。 恭喜你係咪你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咧，充斥住啲泛民，咪就系边有希望啫？香港争取民主，好啦， 靠系 跟住落嚟咧，喂，仲捻好笑，屌你老尾呢一个毛孟静同张秀贤，即系假本土双傻。嗱，我依家一齐去睇片先，我哋又播带先。你继续屌票啊！呢啲人系嗱，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夜间热线嘅封烟节目接听电话同呢一个嘅。即是香港本土呢个节目接听电话嗰、那个风格系有咩唔同我哋依家一起播带先。 嗱你正话嗰句啊你已经系中咗网上嗰啲啊 misinformation 嘅毒啊。咩反东大屿有十一个冇投票。咩反东大屿你几时有试过反东大屿啊你话俾我听反乜嘢东大屿嘅人 我想问11月2号系咪一个前期拨款嘅反东大屿嗰度咩东大屿拨款嗰度。 咁系唔系东大屿拨款 东大 屿 一 个 冇 拨款。 前期工程拨款嗰个带咩嚟嗰个。 唔系啊嗰个系佢请人啊。我仲拎住嗰份文件喺度嘈佢，佢好细嘅字就话有个新嘅嗰啲又唔系新嘅，总之以前系偏爱，而家就恒常职位。 否决咗， 多余啊！你点样否决到啫？都唔够人，但系我哋起。 喂，你睇下嗱，呢啲就巫婆嗰啲咧，佢嘴脸啦。喂，大佬喺度辱骂嗰啲嘅封烟者，喂，人哋打电话入嚟去质疑你咧，呢班友。点解唔会反对嗰个前期拨款？你班冚家产竟然话咧？喂，你继续听落去先，我唔好闹住，听埋落去先。你大家听埋落去就知道点解咁火滚嘅。你又喺度闹嗰啲封烟嗰啲人，吓辱骂嗰啲市民。大家听埋落去。 啲马要啊，嘈佢 啫 嘛。但系嗰坛嘢系冇东大屿嗰三个字，系我哋民主派，尤其是范国威。第一个睇到先嘅，话呢个新嘅职位呢条友咧系会负责埋有关东大屿嘅嘢，我哋就系唔系都喺度嘈紧。 其 实 嗰 个 咧叫做大屿山发展处，又唔系东大屿。 唉，真系 唔 系啊，系公务局下面，公务 其中一嚿嘢啫嘛， 好粗疏咁谂住，但系咧就俾人作嘢。哎呀，东大屿啊咩，十一个冇投票。 姿态出嚟，即系俾个姿态出嚟，真系坐定定投票去反对佢咧，即系俾咁即系你嗰啲名词啊，喂， 唔系啊，我想问你差嗰十几票系咪即系代表泛民冇投票啊？ 嗱，你大家睇下呢个张秀贤嘅嘴脸， 你 几无耻？ 咁啊， 你睇下张秀贤呢个冚家产嘅嘴脸，屌你老母！你仲反问翻嗰啲市民系咪有十几个唔投票，代表泛民冇投票？你扑街啦，去张秀贤！屌你老母，日捻日就喺度发九万八个春秋大梦、南柯一梦，快去瞓觉啦！撚样准备洗定个8月15坐监啦屌你老母 即系啲人坐监我都唔会可怜你，无卵耻到极，为咗帮泛民屌你老母保驾护航，咁卵样嘅嘢你噏得出？当初系边一个拉票嘅时候话一票都不能少啊？话要关键一席啊？ 泛民咯、啊，咪 喂你泛民当初呃票嘅时候，你咁多嘢讲，又话要全部人坐定定一齐投票，屌你老母！原来到投票嘅时候又可以走咗票去，走咗十几票去唔投，跟住咧就话俾翻啲市民，仲反闹翻个市民话：喂，系咪冇十几个走咗就代表冇投？屌你老母！话点数极都唔够票，屌你老母！你毛孟静同张秀贤，你系扑街自杀啦去，屌你老母跳楼啦去，快紧啲冚头埋墙死捻咗佢啊！冚家富贵，屌你老母，喺你个乜撚嘢人嚟㗎？唔够票就可以唔投啊？你老母你上次23条啊，如果唔係田北辰、周亮两个带埋成个自由党去倒戈刘王发嗰陣时张宇仁係咪？係 呀。 嗰八个自由党嘅立法会议员，如果咪当日倒戈23条晨早过撚咗啦，关你泛民擦事咩？屌你老母！所有啊，根据唔该你睇下基本法嘅附件二啦，写得非常之清楚㗎，只要凡系政府提出嚟嘅议案，包括系国家安全法，喂，只要在席嘅议员过半数啊，就可以通过㗎啦。你泛民点数极都系唔够票㗎啦。咁如果系咁嘅时候，你永远都唔够票，咪可以永远都唔去投啊？ 系啊，咁我使乜投你泛民啊？ 咁我使乜投你啫？投你入去就叫你代议事，代议事就系你代我哋去投嗰下反对票啊嘛。你老母你又反对无力，直头就弃甲危兵，唔知去咗边， 连工都唔翻，态都唔表啊！即系， 喂，你工都唔翻。喂，呢样真系好大问题啊！我唔知道你有咩喂，立法会议员系咪一件咁艰难嘅工作？每个月98,500蚊人工，然之后每个月20几万嘅即系 津 办事处嘅津贴、 就助费， 帮你出呢个议员助理嘅费用。你老母又有医疗保险，系咪有酬作费用，有交通费用，又有呢个资讯科技嘅补贴？你老母一日食饭食550几蚊，帮你计晒数咧，食捻到肚满肠肥，成肚文脂文膏，肥到物都着唔到。然之后同我哋讲话翻工有困难， 起唔到身啊！ 跟住叫你出席嘅会议，你出席嘅会议系翻工啊，唔好意思。喂，我以为翻工系喂每一个人有良好嘅考勤记录系好正常嘅，原来对于呢班泛民系咁鸠近咁鸠艰难。 艰难。 喂，到你自己喂唔投票嘅时候，仲可以反问翻嗰啲嘅市民，就话啊，原来咧我哋数极都唔够票噶啦， 所以唔使投啦咩？ 就系呢啲 misinformation， 你啱乜捻嘢英文啫，啱乜你英语啫，毛孟静，你讲啲英语代表你好有道理咩？离捻谱嘅真系。张秀贤嗰个柒头又系做应声虫，屌你老母！你系咪是其是非其非啊？你系唔系应该要非其非啊？对于泛民呢啲咁嘅行为，唔出席都唔出奇啊！佢话嗱，大家继续睇落去啊！你睇下知道我点解咁嬲噶啦，仲未闹完噶，佢闹嗰个市民系。喂，有晒佢仲话好彩系范国威揾到你老母嗱，头先我就已经一节目开手已经屌柒你班议员助理噶啦。喂，有正式嘅事务，有正式嘅文件。喂，财委会有啲文件，个议员唔得闲睇，你议员助理都好去睇。啲议员助理喺个办公室嗰度，我想问你班冚家铲喺个金钟嗰度，除咗喺度嚟玩耍，有咩做啊？除咗上 Facebook 打飞机，上 IG 系嘛帮连嘢，除咗上连登拉登打飞机出铺，屌你有冇睇下啲文件啊？点样守住库房啊？原来成个文件话，原来开话随便有人事编制呢个小组委员会吓、啊、建议话公务科开几个位，你睇个文件你唔睇，跟住话范国威咧咁啱喺个会议度睇到，你老母你去到开会你先至睇个文件，先至睇到话东大屿，先至 alert 到嘅系呢个嘢，原来系为前即系东大屿填海工程研究而做嘅，而开出嚟嘅呢个位，咁你我想问你泛民。一个议员大概请10议员助理，你25议员请250人，加埋你嗰20议员275人，喺度做紧乜捻嘢啊？ 都冇人睇嘅，原来。 喂，政府系咪养废人啊？呢啲系275人，20议员，250个议员助理，全部都系废人嚟噶，一个人都冇睇到呢个 文件，然之后要由范国威大议员要称呼为大议员，好似大长今咁嘅，好卵大嘅，你知唔知啊？由范国威大议员喺个议事厅嗰度，先至掀下份文件，睇到东大屿呢三隻字，先至识得拉队叫人哋投反对票。如果唔系，可能分分钟赞成埋噶啦。屌你老母，你毛孟静仲要出嚟领功，仲话诶，好彩我哋泛民咧，范国威议员睇到呢一样嘢，啊睇完之后咧，我哋就即刻投反对票，仲要俾你哋闹。喂，呢啲系抵闹啦！你275个饭桶喺度做紧乜撚嘢啊？都唔计郑松泰嗰啲嗰班啊，嗰班我当佢废人嚟噶啦，系咪？咁呢班人喺度做紧乜嘢啊？275对眼都睇唔到嗰、那个啲文字，都睇唔到嗰个文件，请你翻去把撚啊！呢班友系，屌你老母，日日识得喺我网度打飞机，除咗闹郁文有咩做啫？你哋除咗闹郁文啦，闹黑你啦，吓 闹你啦， 咪闹我就算啦，系咪？屌你，乜你中意闹市民噶啦？一阵又闹卢思达啊，闹李仪啊，闹练月增啊，吓真系依家又闹下我，咁有咩意思啫？系咪睇文件重要啊？睇唔睇文件噶？你哋开会，工又唔翻，你老母嗰班议员助理又唔知混混噩噩喺度做咩啊？ 上嗰啲 D100 嗰度做节目啦，系嘛？ 咁你除咗喺度食政治综援，你仲有咩搞啫？你班友，屌你老母系咪抵屌？你继续睇下佢啲嘴脸啦，唉！ 俾到人名，我咧 抄翻先。 你抄翻我就出嚟闹佢。 好啊，咁你啊，下次再同我哋倾。 喂，好笑啊！嗱，呢个张秀贤啦，嗱，大家听多次啊，佢话抄翻就出嚟闹佢，你一阵睇下佢有冇闹到？ 冇投票啊？ 有冇缺有缺席啊？又冇投票 啊？边个啊？你咁样俾到人名，我咧 抄翻先。 你抄翻我就出嚟闹佢。 好啊，咁你啊，下次再同我哋倾。 嗱，呢个张秀贤话抄翻就出嚟闹佢啊！你大家一眼睇下有啲个张秀贤有冇闹啦？喺度大人哋，喂，唔该你啦，张秀贤。如果依家仲系1998年嗰个网路仲系56K 嘅年代，就揾呢啲证据咧就相对困难。喂，依家屌你老母已经4.5G 啦，讲紧5G 的时代嚟紧头啦，1000 Mbps光纤宽频入屋嘅年代，你喺度大鸠个听众，话叫佢俾个人名你，一间嗰个打去 D100 个听众就已经即刻俾咗个人名佢啦。嗱，你睇下佢有冇闹咧？佢俾个人名佢就闹啊！你应记得闹啊，张秀贤。嗱，大家睇住佢有冇闹啊？ 咩话？11月2号，系继续讲系。 等先，我抄翻先，睇紧啦，睇紧啦。跟住11个，抄咗啦。等先。 你嘅消息来源喺边度呢？ 系咪陶谨申啊？陶谨申。 唔系你几多号噶？嗰个系。 系咪十？等先，11月2号噶嘛？陶谨申。 唔系，咁系今年。 2018年咯。2018年陶谨申缺席，刘谨申、尹兆坚、林卓廷、郭荣亨、谭文豪、郭家麒、李国麟、叶建源、梁继昌、梁耀忠、张超雄。 嗱，嗰个咧就肯定系财委会嘅 公务小组系咪？ 唔系，财委会 嚟嘅。 睇睇先， 财委会星期五啊， 几多票赞成，几多票反对啊？ 财委会东大屿 唔系东大， 你睇下嗱，大家睇下呢个张秀贤呢个嘴脸啦，仲开始嗱，开始引导嗰个听众咧，即系去俾个设个陷阱俾佢踩啦。咩几多人投票，几多人反对？你听下佢讲啦，佢就系成日想讲话唔够票啫嘛。你大家听下佢讲啦，唉，呢啲咪废人真系，又话唔系东大屿，大家继续听啦。 系够工程拨款系嘛？ 即系嗱，呢啲就真系。我哋自己揾啲嘢出嚟咧，反而俾人作大咗咧，就倒翻转嚟咬我哋。 嗰啲我唔系咁知，总唔知嗰度系咪有11个去呢11个系咪呢11个？ 系唔出奇噶， 仲话唔出奇。 真系就对我嚟讲，呢个系呢个咁嘅拨款系 市民，你真系你话团结乜即系坐定喺度点？ 但你每一个都要咁样计啦，你又真系。 唔系，我想 上加薪之余咧，佢哋好多甚至可能未知呢坛嘢系关东大屿。 你依家你譬如有啲听众听呢个台，有啲听众听讲。 嗱 ，cut 线啦，揈下手啦 ，cut 线啦，你几得无耻啊！唉， 嗱，你其实系增加我哋普通市民嘅知。 咁你唔好网上有啲乜嘢嘅嘢，总之系闹泛民，你就一拎住鱼获至宝嚟睇啊！ 你哋其实已经系，我都喂，我都唔同，我都唔同你讲领，我都唔同你讲领会嗰啲啦。我买个面包要10蚊啊！就系、是、因为你民主党啊，民建联嗰啲一定系知道衰人嚟噶啦，嗰啲 系你咁样讲真系，好难再倾落去。好多谢徐先生先。 我想讲咧，嗰个以往睇翻啦，嗰阵时31票赞成，14票反对，就算民主派离齐人咧，都系否决唔到嘅。 都知道 数晒票噶。 好啦，嗱咁啊，睇完啦呢个带，即系你话呢条咁啊，张秀贤真系你有几多无耻啊！真系临尾都要加翻句话，即系咧所有人咧。离齐咧都反对唔到啦，咁你以后唔好反对啦，唔好再搞任何嘢啦，咩23条啊，乜乜柒柒，你除咗反对政改之外，除咗1/3多数票通过嘅议案之外，你所有简单多数票嘅嘢你都唔够票噶啦，咩数够票啊？你张秀贤讲乜撚嘢啊？使撚数咩？屌你老母，数够票， 全部唔够噶啦， 你全部唔撚够啦。 甚至乎依家好似连分组投票都冇埋， 分组投票都唔捻够。喂，唔好讲分组投票呢啲咁嘅嘢，分组投票都系议员提出嘅动议。喂，依家你所有政府嘅议案啊，你都唔够票啊，咁你可以唔使翻工啦，瞓觉啦，翻屋企学长毛话斋。你出席会议咩啫？出席个会议，然之后人哋质疑你点解唔去出席个会议投票嘅时候，你话翻俾人听，人哋政府已经数够票，就算出席晒都反对唔到。根据你嘅逻辑啊，全部翻屋企瞓觉出粮啦，每个月打补，使捻出使乜翻工啫？你翻工做咩啫？翻工你同我话，我都反对唔到噶啦，我都唔够票噶啦，得25票，咁你唔好去啦，直头唔好选啦，不如唔选唔得，因为要出粮啊，估你老 咁即系唔总辞啫，咁样。 喂，呢班真系人渣到极啦，呢啲系。好啦，你话唔总辞，我哋要喺议会里面继续监察政府。你而家有冇监察到啊？你都唔开工、唔开会、唔投票，90几个 文件都唔睇添嘛？依家原来发现， 依家原来进化到文件都可以唔睇嘅。225个议员，每个议员请10个议员助理有突，275人加埋，竟然系得一个范国威咁捻大把，一个大议员睇到嗰个写住东大屿，其他完全冚唪睇唔到，话咁捻巴闭嘅你人系。屌你老母，请成班废人翻，唔知做乜撚嘢？全部系社会嘅蛀米大虫，唔怪得嗰班友成日争取咩新移民，一落嚟就可以攞中援咧，咪就系屌你老母，咪啱晒你呢班友咯。全部喺一个社会里边，唉，唔使工作，唔使做事，出粮咁样。你老母啲钱 打 赌 每个月净系， 喂，唔怪得嗰阵时杨永强啊。吓闹呢班贩卖啲钱天跌落嚟，喂，对于佢哋嚟讲系噶，啲钱系天跌落嚟噶，咁多人投票俾佢，可以唔出粮嘅，仲可以闹翻个市民转头嘅， 边个闹边个就系鬼，边个就系鬼啊嘛！ 你老母你个巫婆又系贱到无伦，喂，人哋都系监察你，你仲喺度话又话咩乾隆年咸丰年，一阵又话次次都系咁咧，就雪上加霜，喂，你每一次都应该系要咁啦，系咪啊？哇！我想问有边个打工仔女啊，唔使每一日都翻工噶？点解你嗰班议员可以咁自由噶？中意翻就翻，唔中意翻就唔翻。 喂，你然后仲要我哋要投票俾佢，仲一定要。 喂，你嗰啲议员唔翻工都算啦，你啲议员助理有冇翻工啊？如果你议员助理有翻工嘅，你喺嗰个金钟嗰个立法会大楼嗰度做紧啲咩啊？勾荔枝啊？上 Facebook 打飞机啊？又 整图你闹仇斯达。 喂，唔该你啦，呢班友一日到黑喺度嚟开90几个分身。喂，有冇睇下立法会正式嗰啲文件？喂，呢、這、一个即系首长级嘅职位系嘛，系开嚟做咩嘅咧？ 系 吓、要去到投票之前嗰刻先群甩裤甩，话原来关东大屿事，仲要咧就话俾人哋 misleading 咗，就话仲要咧假设咧嗰个头先打去上 D100嗰个市民咧就系反泛民嘅，就执到呢啲反泛民嘅信息咧就如获至宝啊！大佬，人哋唔系如获至宝啊，点样如获至宝啊？我哋听日捉到4只马胆过4关就如获至宝，成语你未捻识用？嗰、那个人点样如获至宝啊？佢闹泛民有钱收噶？ 不过随时都系啲自己友嚟喎，随时打得上去都系。 咁梗自己友啦，系咪？ 如果唔系自己都打唔到上去啦。 啊，咁啊系咯，唔系嗰个已经唔系自己，我相信黑名单咗啦，嗰、那个冇得打上去啦。咁你喂， 剥夺呢个 人哋打电话上去，即系质问下你哋呢班友点解唔投票？喂，你仲可以咁无礼嘅？就假设佢咧吓系反泛民嘅，如获至宝嘅，咁啊死得啦！喂，系唔系应该你哋反攻自省，问下自己系嘛？喺呢个咁重要嘅议案嘅时候要投票啦，你哋去咗边咧？ 喂，唔好讲话咩六点九去食饭啊，嗰阵时投票大佬。喂，你哋出席会议系天经地义㗎，你哋攞98,500蚊人工系天经地义㗎，你哋返工系。 又加2,000啦。 呢个咪98,500囉。 係啦 係啦。98,500我当一个月31日，你每一日嘅日薪啊系讲緊3,170蚊一日啊大佬。如果28日就仲劲添，而家28日啦。如果28日就3,510蚊 ,ok? 你3,500蚊一日，你又唔去开会，又唔返工，又唔投票，你值唔值呢？ 梗唔值啦。 即係不知所谓，仲喺度屌票，仲喺度屌个自己有。 市民。 屌个市民。喂，我哋啊从来啊，就算有啲人打电话上嚟啊，除咗蔡佳阳嗰啲砌生猪肉之外，我哋闹下佢。系咪佢上嚟攞彩？喂，呢、這个唔系攞彩噶啦，呢、這个系监督你噶嘛？喂，如果我哋有啲事实上有啲 factual 嘅错误，喂，我哋咧都会啊系反省噶、哦。如果有人去指证我哋打电话上嚟，喂，我哋唔会屌佢噶，我哋唔会闹翻佢转头噶、哦。喂，人哋讲嗰样嘢系咪事实先？巫婆阿朱臭嫌系咪事实先？你十一人冇投票，嗱，我哋睇翻嗰个投票记录啦，系咪？ 是事实啊，冇得拗㗎呢啲。 嗱你又咪啦，陶谨申、梁耀忠、李国麟係咪一梁继昌唔係杨下梁下 嗰个选唔到㗎喎。 嗰人唔肯放弃呢一个护照,ok? 吓唔係选唔到，係佢唔肯放弃嗰、那个即係英国护照。 跟住扮被打压。 包皮跟住郭荣亨、张超雄就南亚赖民之父啦 ,ok? 叶战元。啊、就即是话 投资者同意赞成票嗰、那个。 即是自己同意投赞成票呢，因为林郑拨款50亿比教育比教育界 ,ok, 就教协战人。好啦，跟住尹兆坚、林卓廷即是预约拘捕嗰两个暗家产啦。谭文豪就大湾区嘅市民啦。 惠州置业嗰个议员啦。 就大湾人世相随啦，屌你老母，即是呢个谭文豪就是。屌你老尾成班友是咪喂人哋有冇话错你系唔投票吓、啊，系咪有证据啊？呢啲系咪证据啊？丢你老尾！喂，你唔去投票？喂，你去即系揾翻呢一啲人出嚟投票表态，有乜咁困难啫？开工对于嚟讲，真系，唉，嗱，跟住 好艰巨啊，大佬 吓，我哋咧就一齐即系嗱，呢一讲完呢个巫婆啦，系咪咁贱格？我哋就一齐咧睇下阿废土又有新论咯，知唔知吓？ 我唔知喎，废 土 嚟 噶？边个先？ 呢个陶君衡啊嘛。 咁啊，废土咧又有一啲嘅新论，咁我哋咧就可以一齐听一下。喂，佢对于焦土咧又有一啲新嘅见解喎。OK， 啊，我哋依家一齐听一听先。要揾翻出嚟。好啦 ，OK， 呢一个讲到啦个片段，好啦，我哋去播带先。嗱咁啊，即系嗱，多谢各位益友支持啊！使唔使报一报数先啊，张明？ 报啊，报啊，报啊 ！Facebook 咧有1,040位益友听紧，咁啊 YouTube 咧都有800位，咁啊1,800位啦，咁啊多谢各位益友支持吓、啊，即系要好似 TVB 咁讲下，哎，我哋两个跨平台收视啊嘛， 计埋澳门收视 嘅，咁啊点唔系我呢个全球华人？学 C 一百，全球华人， 喂， 唉，咪打飞机喺度，唉，真系。 你讲下，喂，大佬，喂， 睇下啦，我屋企睇片啦。嗱，睇下呢个废土噏乜啦吓。要播带，咁啊，好啊，好去片， 好。真係 find out 個 reason 你點解輸好過啦， 你唔 同埋老實地 阿摩哥嗰啲呢，佢係即係其實佢係講出問題嘅人嚟嘅，即係你唔係處理個講出問題嘅人㗎嘛，即係你然之後你話佢失控㗎嘛，失咩控啫，喂佢講啲嘢難道有錯咩？ 佢失控咗好耐，如果你鬧佢就 喂 其實佢已經停咗㗎啦，佢哋講啲咩蝦毛嗰啲係幾個月前㗎。 喂嗱呢、這個呢要指出廢土呢有錯誤，喂蝦毛係最近嘅啫，長毛漫骂本土派嘅选民系虾毛咧，唔系几个月前嘅，唔好意思，系最近嘅。 即系唔信咧，你就睇下问下啲益友 ，OK。唔系几个月前啊，废土你搞错咗。嗱，呢啲人咧就系做节目咧，永远都唔做功课噶。 呢个客观事实嘅错误啊嘛。 呢啲系客观错误嚟噶，系最近闹嗰啲市民啊虾毛噶，最近嘅就有咩去太一屋饮酒啊嗰啲。 太一屋， 去太一屋，佢讲啊嘛，长毛， 长个英语， 有英语唔识读 ，blog， 跟住讲咩 ，crown， 都唔识读英语。呢啲咧系最近嘅事嚟嘅 ，OK， 唔系咩几个月之前。好啦，一你继续听啊！ 你几个月之前你唔话佢，你输咗先，你走嚟追佢数。 嗱，呢个要 to be fair，OK、okay, 啊，废土，点解输咗先闹？因为佢输咗先闹，系长毛拆喺即系李卓人输捻咗之后先闹啲市民啊虾毛嘅 ，OK。咁所以选之前啊闹唔到佢嘅吓。好，继续 系咪啊？诶、欸，我都本来我都真系唔想 虾毛嗰啲系俾人哋 set up 嘅啫，俾嗰啲閪网友 set up 啫。其实吓， 嗱，大家听到啦，嗱，我啲益友听住啊，呢、這个咁嘅肥仔咧，曹家超咧就话，即系走去长毛拆嗰个留言板度留言嗰啲人咧，就叫做閪网友。嗱，大家听住啊，嗱 ，OK， 佢讲噶 吓，我哋有新 嘅，我收咗个 password 算啦，唔再喺度复呢啲嘢，但系对佢冇影响嘅、啊、，OK。亦都嗱，老实讲，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即系唔好太头大啦。你剩翻嗰年零两年嘅新界东河补选，就唔好谂住咧，以为唉呢一仗我哋要要赢翻佢。我而家完全唔系咁睇啊，咪输咪输咯。喂，呢、這个都系焦土嘅一部分嚟噶，话俾你听啦。我用翻佢哋嗰啲 term 啊，虽然嗰个 logic 有少少唔同噶，你咪焦咗佢咯，瓜咗佢啦。喂，等啲人深切反省，系嘛？横掂你又冇关键一席啦，有乜计啊？而家系嘛？ 如果嗱，佢认咗噶，冇关键一席噶啦，唔好再攞出嚟呃人啦。 冇关键一席嘅话，你连原则你都唔坚持，连腰骨都冇埋嘅话，咁我觉得即系你真系 咁，我宁愿要腰骨啦。 系啊，即系坦白讲，你而家去到即系阿武哥呢一席咧，其实你按翻嗰、那个即系。嗰、那個、唉，即係老土啲講句，又係嗰個叫做咩倫理啦，係咪？你俾翻佢又如何？而家我哋講反 DQ 之戰，就唔係在人，係在議題，同埋對於成個泛民究竟有幾團結，有幾大嘅抗爭意志啊嘛！喂，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 ，DQ 咗 DQ 四之後啊，大家一齊出嚟扯 banner， 企埋一堆就喺度話嘛，不能一切如常啊嘛！你而家咪全部咪一切如常，講完之後又固態復民。喂，即系点会唔心淡啫？个心淡原因就系咁啊嘛！你成日讲埋啲嘢咧，就讲到大一大，跟住又话要有必死嘅觉悟啊，乜乜物物， 跟住到时到后 呢句啊， 有呢、這个真系有，到时到后咧、啊、就扑出嚟咩叶建源嗰啲就话啊，我终于成功喺林郑嗰度争取到50亿，好，我决定就支持林郑月娥咁那样。 唔系，所以我终于明白咧，即系呢几呢、這个零两个礼拜咧选完之后咧。佢点解本土派咧 sell 焦土咧，系有群众买？ 梗系啦， 即系佢系有个客观基础啊！即系第一，头先我举好多例子，我唔再重复。 嗱，喂，嗱，因为咧听完啦 ，OK， 唔播咁长啦。嗱，废土咧自己讲噶吓，佢话焦土咧系有客观基础噶，咁啊，大家可以听翻呢集，你自己啲人中意唔中意咧，都唔使听噶啦。嗱，废土自己讲啊，佢话焦土系有客观基础，然之后佢哋拎嚟屌泛民嗰啲嘅阿侨民，全部都系抄自本土派嗰啲人讲啊，嗰啲口中讲出嚟嘅嗰啲 point 系，咁得啦，系咪？你自己讲啦，又可以烧即系招咗佢咯，系嘛？嗰、那个即系话输咗佢咯，唔好头大啦。OK， 得听晒你讲，废土 要腰骨就唔要呢个耳直啊嘛，系嘛？ 你自己记得长毛贼参选啊，我一定播带啊呢一段，你要腰骨唔要耳直。李卓人嗰蒙兆达讲咩啊？即公盟就要公义，唔要选票。 信念不可失啊嘛！ 啊，选票可失，公义不可失得。你而家就要腰骨，唔要耳直得。嗱、啊，你自己讲下焦土啊 ？OK？ 由呢个社民连嘅陶君 啊，唔好话我断章取义啊！头之后嗰啲我唔再播咧，系因为佢讲佢点解呢一个焦土咧系有客观嘅基础，佢自己讲噶。即系佢都系攞翻本土派嗰啲 point 嗰啲阿侨民出嚟闹泛民啦，系咪？好啦，咁得啦，吓唔好话我断章取义，你自己去听，因为我冇咁多时间播喺度。 点解冇人熄机啊？再播啲有 就可能系熄电视啦。喂，唔该啦，你自己抄嘢系咪？你哋真系闹泛民，所以咧，郁文啊，几年前啊， 喺龙七公嘅专栏都已经写咗噶啦。喂，嗰篇文章叫咩啊？泛民没有不分裂的本钱啊嘛，依家咪系咯，证实咗咯。你写文联为咗反玉文而投靠泛民，即系托肥佬礼大脚，又如何？成班公民党文章根本就唔睇得起你班冚家产。毛泽东讲一句叫做咩啊？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喂，你依家咪系咯？你而家根本上俾泛民排斥啫嘛，社民连系觉得你累捻咗佢啊嘛，你嗰啲形象烂仔啊嘛，市井啊嘛，流民啊嘛，准备俾泛民剔除啦，除名啦，屌泛民懵捻咗你废土，你梗系 short 捻咗啊，屌泛民，泛民你屌嘅咩？喂，阿长毛插话真系中意听你粗口，净中意听屌泛民啊！喂，呢啲系咪回力镖啊？ 佢话我哋啊，嗰阵时话。 喂，听你哋个台嗰啲人系中意听粗口定系听屌泛民啊？请问，点解你系咁狂屌泛民咧？你班友嘅废土，黐捻咗线，泛民你屌嘅咩？屌你老尾真系！喂，我哋批评泛民嘅时候，你就我哋斋批评泛民，唔批评建制派。咁你批评建制派啦，你唔好批评呢个泛民啦，唔该你。即系呢啲系咪中晒回力镖嘅箭都无论，永远佢啲龙门都搬嚟搬去，自己做就得，人哋做就唔得，宽己严人，永远都系咁。 就系泛民主派呢啲就系 离捻晒谱，点解你可以屌得我唔屌得？屌你老尾，真系啲离捻谱啊！啲友，你不如你话俾我听啦。你成日喺个网嗰度抹黑我、唱衰我、中伤我、人格谋杀我，吓、啊、话我斋屌泛民乜乜乜乜，喂！依家你都系、啊，似乎仲要你抄紧我哋啲 point 嘅，好多系抄阿亨利啊、抄阿郁文啊，左抄右抄啊！你哋闹泛民嗰啲阿乔文系，唔系你哋自己谂嘅、啊，屌你老尾真系懒公道。喂，你批评泛民就公道。我哋批评呢就唔公道。 就係鬼就係、是、收共产党钱。 屌你老母，你咪收共产党钱啊，咁跟住你啲罗叉。屌你老母，肥佬禮制水 啊。肥 佬禮冇钱俾你咩？不知所谓。喂，即係讲呢嘢出嚟都觉得丑啦，我哋唔会讲呢啲咁嘅白痴嘅论点啦。真係屌你老母。然之后就即係惯性喺度嚟讲大话作大老屈。长毛係闹嗰啲市民啊。嗰系市民嚟噶，唔系閪网友嚟噶，大佬有啲男性啊， 卡一屋， 净喺个网路留咩卡一屋啊，咩虾毛啊，傻仔啊 ，block 啊，跟住又闹人哋咩蟑螂现身，现身 虾毛蟑螂，黐线， 跟住啊呢、這个斯达瞓醒未啊，瞓咗未啊，两个斯达瞓咗未啊？ 系人都要翻工啊，大佬。 你老母好似你班冚家产咁咩？夜晚唔瞓觉，开 会神 业啊！屌你老母，好似喂唔系噶，佢就算做立法会议员啊，佢都可以学阿李国宝咁三点不露噶啦。有人规管佢咩？喂，最好 唔投票又闹人哋，闹佢唔投票。 喂，讲啊讲你嗰啲咁嘅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嗱唔系想抽你老婆水啊吓？ 阿孔令瑜啊， 真系批评你孔令瑜，到底依家有冇整一个考勤记录？你班友几点翻工，几点收工啊？我哋应该要整个列表出嚟。喂， 佢郁文有嗰时先整嘅啫嘛， 系啊， 针对郁文嘅呢条友， 根本针对郁文嘅成个调查就系、是，喂，唔该你啦，你自己啊去做一调查啦，你班冚家产到底系几点翻工，几点收工，每一日星期一至五有一个考勤嘅记录列晒出嚟俾啲市民睇，哦，原来有啲人咧系经常性系唔上班嘅，咁大家 去日本旅游啊嘛，有个， 唔系你，即系我唔理你咩原因，喂，唔该你咧整翻个咁嘅公布出嚟。是每一日你哋几点翻工放工？喂，我觉得好紧要、啊，你对于我哋啲打工仔都要公平啊嘛。喂，我哋翻工有守时， 税俾佢哋。 喂，我哋喂，我哋翻工有守时，开 O T 又冇补水。喂，唔该你呢班友嘢，你又成日可以经常唔翻工，3500蚊一日，你都可以讲紧唔翻工、唔投票、唔开会嘅。咁不如整个考勤记录啦，系咪啊？ 点解一冇整嘅？以前有噶，明明郁文喺度嗰阵时 吓、啊，因为依家我唔知啦，我唔去猜度佢背后嗰个原因啦。咁、哦、但系唔该你依家整翻啦，你哋班友系嘛监察议员？喂，你唔系净系整泛民噶，你整埋建制派噶嘛？不过我哋就只会 call 你整泛民堆出嚟讲，咁吹咩？ 吹人，我讲埋俾你听都唔怕，我就系针对你泛民批评你泛民呢班冚家产，点啊？建制派摆明系为政府保驾护航噶啦，如果佢唔撑政府，我反而质疑佢失职啊！但系你有乜可能？你依家呢班咁嘅民主派系走去帮政府保驾护航噶？走去什么唱好香港啊？ 系咩一国两制残而不废、啊？ 你老母你唱衰咗廿年啦，唱好香港，扮捻晒嘢，屌你老尾真系！唉，你依家走去同，仲有我都未讲有一样嘢，今日都本身唔打算讲啦，就系呢个垃圾征费个问题。你有冇可能你成个公民党，你陈淑庄走出嚟力撑政府噶？喂，反而民建联就话对于呢一个垃圾征费系有好大保留。喂，但系人哋梗系讲得非常之好啦，即系唔系话要为咗专登嗰件事嚟 民建联而撑， 唔系撑民建联，依家系喂事实上有冇可能喺所有嘢都未配套好嘅时候？而且在執法上面有極大的困難的時候，怎會推這個垃圾徵費，然後你泛民就去附和特區政府向市民開刀，向小市民開刀啊？ 企市民對立面啊，這個擺明是。 喂，幾十元不是錢啊？買膠袋不是錢啊？ 喂，不是個市民，是三千多元一天的嘛，大佬。 喂，你三千五百元一天就說屌你老母跌那麼低啊，都不自在啫。喂，我們不是，喂，而且三千五百元一天計算是紅日的。你红日都有钱收的三千五啊！如果只是计 working days 啊，你四千蚊一日噶，话俾你听，你佢五天工作噶嘛？你知唔知道立法会议员系立法会开会系？ 系啊， 礼拜六唔使开会噶。喂，唔该你啦，呢班友，你跌紧啲，梗唔自在啦。你又可以实报实销攞啲津贴，屌你！ 就有暑假放噶嘛，系咪？ 又有暑假放，屌你老尾个暑假个会期咧就唔开嘅，去到七月中就。 即系个个都去旅游，去旅行噶嘛？啲 唔该你班友啦。喂，喺執法上边又有极大困难。喂，首先你就要睇一睇嗰个四电一佬搵个欧六宝已经做到一塌糊涂。依家嗰啲咁嘅电子垃圾就周街都系咁抌。喂，完全系做唔到佢原先嗰个立法原意嘅，系完全做唔到嘅。而且嗰间咁嘅欧六宝咧，系处理唔到香港咁多嘅垃圾嘅四电一佬系。 嗯。 喂，唔该你啦，呢班友 应反嘅时候唔反。 咪佢根本上就系帮政府保驾护航嘛，依家系嗰个垃圾征费，我想问，喂，你点样执法咧？吓，尤其是喺新界乡郊地区，你点样执法咧？喂，系唔系令到啲市民啊，系会有一个嘅倾向，系会将啲垃圾掉落倒落街咧？系咪会令到佢有啲倾向系周街抌咧，或者抌落嗰啲街嗰啲垃圾桶嗰度咧？嗰啲塞满咗，系咪摆喺垃圾桶隔篱咧？系会 会好多添啦，垃圾站咧啲 喂。唔该，谂下啦！呢班咁嘅泛民，呢班咪贱狗，永远就企喺人民群众嘅对立面。喂，连民建联都话有极大保留啦，呢样嘢系。喂，有冇查下欧六宝嗰间公司边个做董事啊？屌你老母！你泛民咁中意平时开口埋口就官商勾结，你有冇查下欧六宝系边个做董事啊？讲嘢， 佢哋连文件都唔睇，点会查啫？ 屌你老母去查下啦，唔得闲。 佢查你啫嘛，我话蔡家阳话。 屌你老母，喂，人哋嗰啲咁嘅友都查咗出嚟啦，背后系咪有啲咩？有冇地产商嘅资金啊？查下啦，咁中意讲官商勾结，屌你老母閪，成班咪垃圾，都唔知道做紧乜撚嘢。你嗰啲立法会议员加250个议员助理，日日就喺度混混噩噩，唔撚知做紧啲乜撚嘢，就喺度闹市民屌票。你有咩做啫？除咗屌票之外，日日屌啲市民。四电一佬依家成效点啊？有冇赞成啊？你泛民不知所谓，一仲喺度搞呢个垃圾征费，周街抌啊！似话俾你听，到时真系公民抗命，无畏无惧，大班人周街抌啊！你睇住嚟啊！你搞呢个垃圾征费系，你点样执法啊？你喺嗰个垃圾站嗰度设个闭路电视啊？屌你乜掟捻烂你啦！喺郊区嗰度。攞啲石头掟石，屌你老母掟捻烂你个 CCTV 啦！人哋啲村民会唔会啊？你点执法啊？你24小时动个人喺度企住夹实佢啊？ 喂，咁你浪费嗰个行政成本啊，大佬？ 行政成本几高啊？咁样系你唔可行噶嘛？你搞呢啲嘢系大佬乜捻嘢借鉴台湾啊？屌你老母，台湾有普选，你唔借鉴佢？喂，呢啲听下郁文讲啦，讲下台湾个民主发展史啦。1987年解除党禁，2000年系咪5月20号就政党轮替？你老母你自己去睇下啦，呢啲你唔捻借鉴， 喂，成日话冇普选，冇搞23条，我觉得冇普选，冇搞垃圾征费啊！屌你老母，咁捻住讲，啲泛民都唔知咩龙门嚟嘅。诶、欸，冇普选，我哋就冇搞23条。我谂冇普选，你都冇搞垃圾征费啦，多閪鱼！屌你老母，借鉴台湾，屌你咪好过你，你唔学，不知所谓乜咧？借鉴台湾啊！屌你老母，借鉴台湾个选举制度啦，笨柒！你老母特区政府噏乜？你班冚家产泛民又噏乜？台湾关你卵事啊！台湾不知所为，人讲你又讲，特区政府噏乜？你又噏乜？吓、啊、又征费又效 反嘅咩？又唔反啊？呢啲议题， 你乜卵嘢反对派啊？呢啲系喂，你唔该你真系呢啲友真系乜卵嘢反对派嚟啊？系。呢个唔系反对政府，你反对市民喎。原来 黐线，有啲咁嘅派。 呢个反对派原来反对市民的。 叫你派钱， 叫你派钱，你又话啲钱诶，俾佢哋即系攞嚟买电话嘅啫，买 iPad 嘅啫，关你卵事咩？屌你老母！成日就想人闭翳，唔想人富贵，呢班泛民。 退税啫嘛，就系要求，就系惊死。派一次就退少啲税啊嘛！ 我你老母惊住咧，派咗系益住啲市民啦、啊。你老母惊死冇粮出咁样喎，好似。 嗰度嗱，有啲友都话借鉴台湾就要输咗辞职啦，泛民又唔辞职。 咪系咯，喂，唔该你啦，点样借鉴啊？借鉴，屌你老母，人哋啊，87年到2000年啊，系短短13年嘅时间啊，就已经完善晒成个嘅民主选举嘅制度啊！是由党禁解除党禁到民主的选举的政党轮替啊！唔该你啦， 即系收皮啦。 喂，你由八年有区议会选举开始，跟住到91立法会直选，跟住到呢一个95年新九组，喂，到依家，屌你老母几多年啊？请问你老母97到依家都已经20年啦，有多啦，21年啦，已经发展咗啲乜捻嘢啊？借鉴台湾。 咪功能组别啦，发展咗。 屌你老母，你又发展咗五个，多咗5个功能组别出嚟啊！跟住咧，何俊仁嗰时又话质变到量变， 系 量变而质变，唔系质变而量变，量变而质变，一多咗5+5，你个量变啦。 有3亿佢哋泛民啊嘛，大党啊嘛又。 咁量变而质变，质变咗未啊？量变咗啦，你老母，依家咪益晒建制派咯，有卵用咩？即系成班家产不知所为。嗰、那个系根本上喺香港咧，喺依家个民情底下系实践唔到垃圾征费嘅，你佢买胶袋点买？即周围抌啦，一定系会 或者淘宝买啲假嘅胶袋翻嚟咯。 使乜买啲假嘅胶袋啫？根本就连个买个假嘅胶袋唔使咪倒落街咯，倒落街直头喺厨房倒落街咪得咯。使买胶袋？ 我相信好多好多人会咁样做嘅，应该 倒落后楼梯咪得咯。你搵人捉啊？你搵人捉啊？嗱，我咪鼓吹犯法啊！依家 我哋鼓吹啊，反对。 屌你冇我反对，我强烈反对啊！屌你冇拉我啊！我强 封台啊！上你屋企， 我强烈支持全香港市民啊遵守法律，遵守埋你嘅宪法、基本法。屌你老母，拥戴基本法。屌你老母，你冇拉我啊！ 因为封台啊，大佬 拉你泛民啊，不知所谓。 离谱嘅， 你专登立埋呢啲咁嘅法例，喂，唔该你啦，仲有嗰4.1路点样回收啊？你嗰垃圾征费之后，你点样回收啊？你香港有回收业咩？你嗰啲咁嘅垃圾咪系输出去？屌你咪当系洋垃圾咁输翻大陆，输出去外国？屌你老母，最多翻大陆。你输出去边啫？唔该你睇下啦，好捻折堕噶。你只不过将自己嗰啲嘅电子垃圾，喂大佬嗰啲咁嘅。哇大佬你知唔知嗰啲电路板啊点样喂成嚿一嚿二嚿拆晒出嚟之后哇又左浸右浸搵嗰啲咁嘅化学剂哇大佬致癌㗎生 K 胎㗎几多系。你呀自己哦喺香港见唔到眼不见为干净你咪即係拎咕拎咕新年财将垃圾扫落梳发底咋嘛见唔到咋嘛。喂环保系讲緊全球性㗎唔系讲你香港啊唔见咗。何况啊你依家连欧陆堡啊嗰啲回收工作都做唔好啦周街都系。掉撚到。俾你垄断咗点啫你食得晒个饼咩有冇立法会议员跟进啊呢问题系。不知所谓我当你垃圾征费之后啦咁点啫垃圾征费征完之后点啊 嗌你醒焚化炉，个个都喺度嗌生嗌死，反对新加坡都整咗啦。新加坡整咗啦，咁豬學學喺新加坡唔學整個焚化爐，又哎呀二惡英咁樣。喂，你咪喺嗰個咩島嗰度整囉，係咪橫瀾島係咪有個島啊，咁豬就整人工島，你咪橫瀾島就燒曬佢囉。 唔係環台山啦。 環台山嗰啲係黑人嚟嘅，唔可以即係你唔好亂噏。 你環台山要整。 環台山嗰啲係朱海迪嗰啲嘅鄉民。横台山啊，你去朱海迪去横台山选到个啦，屌你老味，咁多嗰啲乡民都支持佢，赢梗啊，不知所为。喂，你嗰垃圾掉去边啊？你话好啦，分类，一阵又去堆填区啊？定系去边？你讲啦，你交代下啦，净系做门面嘢。你嗰啲四电一路拆完之后去边啊？嗰啲咁嘅零件拆咗之后去边度啊？又搵翻大陆啊？又搵翻喂？屌你老母！你咪又系搵翻去即系大陆嗰啲，即系上网 Google 下睇片都知啦。啊，你叫佢睇又睇，见都觉得恐怖啊！嗰啲 系嗰啲咩电子废脑村啊嘛，啲废料唔系废脑噏错， 电子废脑噏 错。 黎真份主持啊，屌你电子废脑。 黐线，连啲废料。 唉，喂，学下新加坡啦，人哋嗰啲料啊，啲料啊，都系净化，唔该啦。咁朱河，学下新加坡系嘛？ 系啊， 好嘢，佢唔学噶、啊， 衰嘢学咯，嗰啲高压啊，嗰啲嘢全部真系学。 屌你老母，有啲好嘢学下新加坡啲技术啦，点样将嗰啲污水净化？喂，你可以去工业用噶嘛？你嗰啲即系冷气机嗰啲嘅即系系统系嘛？你可以冷却，喂，你咪攞啲即系攞嚟做工业用水咯，系咪啊？嗰啲尿净化咗，你唔攞嚟饮咪？喂，好多功能噶嘛，系咪啊？焚化炉得唔得啊？可唔可以考虑啊？可唔可行啊？有冇研究过啊？一讲啊，二恶英，屌你老母！香港咁捻多离岛，怕乜捻嘢啊？屯門嗰阵时起又话唔起啊，民主党啊嗌生嗌死啊，二恶英啊，你咪香港咁捻多离岛，是但起一度得啦，系咪啊？你老尾有冇考虑过啊？屌你，东平洲起得唔得啊？啊，嗰度有保育区咁唔得，咁啊塔门得唔得啊？ 全部唔得。 你老母呢啲咁捻，喂呢啲咁捻科学嘅嘢，你又唔去研究？你只系咪研究收钱收钱？你喺嗰、那个。用者嗰度嚟到开刀，喂，最多系小市民嚟嘅嗰度系，唔该啦。有咁多现成嘅技术，你唔去考虑去采纳，不知所为。好，我哋咧就依家系开始听电话未啊？ 咦，你唔系仲有嘢要讲咩？ 仲有咩要讲啊？ 好似仲有唔系仲有人要讲咩？ 边个要讲啊？ 有啲你唔系有个人要讲咩？有人闹你喎，好似 哦，嗰啲唔使讲咧，啲字太低啊，嘥时间啦，嗰啲咪有啲闹下咯。 哦，我以为你要讲啊， 唔系即系我讲下咧，就系即系嗱呢个咧就讲下咧，唔系讲个人啊，主要系嗱我讲去信同递信嘅分别。 系 去信咧，嗱所以咧点解嗰啲友咧想即系东施效颦又去递信咩嘢嗱？阿天呢唔使递信嘅，陈浩天啊，佢去信特朗普嘛，记唔记得啊？ 记得 啊。啊去信啊，嗱去信啊，基于一个咩咧？系双方对等嘅一个对话平台，就叫去信。递信咧，你系即系请愿式，你系由下而上噶嘛？系咪啊？你康良咩？递信公居上书咩？啱嘛？即系呢啲人咪唔识嘢咯，读多几年书先闹我啦。嗰啲人系啲递信，递信系你楼下个区议员做噶嘛，递俾个局长啊咁样噶嘛。你承认嗰个政权嘅合法性噶嘛？依家美国政府控制香港咩？吓、啊，波多黎各啊？你当呢个系递咩信啊？去信啊嘛？你班友点搞港独啊？呢条友即系唔好开佢名啦，开佢名你益咗佢。 系本身都唔识佢条友嘅，系你系你讲我先识啫嘛。 佢成日中意夹下我啊嘛，冇所谓嘅。佢话喂，因为佢话郑松泰系最接近本土派嘅立法会议员啊嘛。咁我呢啲人，我梗系要批评下佢啦，系咪啊？ 哦，咁绝对系啦。 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啊，识唔识啊？阿钟声。 佢梗系唔识啦。 咁你老尾，喂，你要搞港独，你咪维护一个国体嘅尊严啊？你系咪要个民族尊严的自觉啊？你有咩？你做洋奴走狗啊？你唔系噶嘛，系嘛？日本啊，明治维新之前啊，喂，俾美国佬整只黑船过去恰啊！喂，佢搞咗几多年啊，先至可以啊喺国际嘅舞台上边啊，同呢啲西欧嘅列强啊平起平坐。喂，這個好緊要㗎，唔該你讀下書啦，去夾我冇用㗎，你整嗰啲唔知咩咩又話我唔識係咪，整嗰啲法例出嚟，你叫人哋美國佬立法咋嘛。喂，人哋有咁多，美國有咁多係咪情報機關，香港洗撚你去招請時晚品報咩，慳返啦唔該你。你話你嗰啲做實事呀，陳浩天嗰啲呢唔需要走去嗰度嚟曝光㗎，递信就唔使噶，去信 去信啊嘛， 去信已经全港传媒报道啦。 递信就系嗰啲以前嗰啲阿陈文根嗰啲弟子先系递信。 你依家就行紧曾卓文嗰条旧路， 文忠 公嘅旧路，同埋呢个靖远太子 马唔知乜鬼嘢， 马景朗嘅旧路，你行紧城邦派嘅旧路，你即系递信啫嘛，去信啦，有种就你老尾都唔捻知个分别喺边度。又搞港独啊！啲人系，唉，你老尾玩泥沙啦，翻去即系唔好话我夹你啦，你即系屌你有咩知唔知自己做紧乜捻嘢噶？你夹我唔紧要噶，系咪？你有冇道理先？系嘛？民族尊严都好紧要噶，大佬，唔系你使乜搞咁多嘢啊？做洋奴走狗你做啦，系咪？你做波多黎各地做？53粒星啊，你做边范啊，你哋搞港独啊，搞清楚未啊你？有咩理论基础 啊？ 有冇理论基础啊？你搞嗰样嘢系，屌你老母，同香港众志搞你一捻模一样嘅，原来争取嗰啲诉求系，唉，收档啦，咁唔该你去。咁我点解唔直接支持罗冠聪人嚟去捻咗美国啦？同呢个周庭，咁我不如直接支持佢啦。如果佢支持你嘅，原来你个诉求，你去递信个诉求，同阿罗冠聪去到美国嗰度做见证嗰个诉求系一模一样嘅。咁我使乜撑你啫？我 撑佢好过啦，佢起码冇样衰。 即系啲人，唉，自己反省下咧，你又提下佢，你又叫我提下佢，咁啊提下佢啦。 哦，唔系讲件事啫。 吓，我都系讲件事噶，我都唔系批评佢噶。我都讲件事啫嘛， 当你批评佢噶啦，觉得。 咁你批评我冇所谓噶，你话自己搞港独嘛，你就系想将香港变成美国殖民地定系点样啊？你搞清楚先啦，乜撚嘢都唔知道，求其搭咗两个名词出嚟，又话我唔识，唉， 嘥时间啊真系。 你而家做紧嗰啲行为同以前曾卓文啊、马俊朗啊、城邦派做嗰啲有乜分别啊？你讲啦，不如你递信啊嘛，系嘛？ 可能佢觉得冇反，因为佢觉得郑松泰系咩最接近本土派嘛，可能佢心里边系 即系你 即系支持陈文根噶啦。 你嗰啲系做紧实事，喂，我哋嗰啲咧，佢就话我哋系利用咩咩咩本土派对热狗嘅仇恨乜乜，喂，我呢个都唔知冇讲热狗几耐啦， 我冇听噶。 热狗，热狗，我当佢死捻咗，到下年到区议会嘅时候就重点招呼啦，先至。热狗热咩狗啊？仲 佢去到下届立法会选举啊，正式宣布死亡噶啦，那个政治生涯。 你老尾即系喂，依家即系讲我哋讲嗰啲嘢，都唔系针对你嘅，针对你嘅行为啫。又闹自己同学弱智啊，啲最罩忌嘅。喂，就算我哋点闹泛民都好，我就甚少咧 闹嗰啲支持者， 闹佢嗰啲支持者嘅，因为我都尽量觉得咧，你要扩大嗰个饼咧，吓扩大嗰个基本盘，扩大个饼咧。嗰班友咧都唔闹得嘅， 系啊，同埋如果你心底里面相信民主嘅话，每票系等值噶嘛，你冇可能辱骂佢哋噶嘛。 喂，你相信真系相信民主咧，你就尽量去吸纳呢班友。虽然你心里边点闹佢得，你咪后可以点屌得，咪前就唔得。 但佢公开讲噶嘛， 佢 接受啲报纸访问啊，定系杂志访问啊。 我想问你嗰间佛教茂丰法师中学嗰啲同学会点睇你咧？ 喂，俾你屌系弱智、啊，又玩新 game、啊。 即 系 好 离，俾你屌 好离谱啊！大佬，佢都未做，未有权已经咁样闹人，如果俾佢有权，咪大镬呢啲僆仔 吓？呢啲系咪全部都系小共产党嘅思维咯？咪就系、是，根本个个都共产党。唉，你闹人弱智，喂，你尽量吸纳佢啊嘛！你吸纳唔到就要反省啊！点解自己喺呢个阶段仲未吸纳到你嗰啲同学去支持你嘅理念啊嘛？你尽力。你都用你唔同嘅方法嚟到吸纳㗎嘛。咁你咪试下唔好讲耶稣啦，淨係。你又 咁因为你讲太闷㗎嘛佢。 吓你讲嘢咁懒闷，又懒音，满口懒音，又冇料又唔读书，讲嘢又唔掂，咁咪吸纳唔到你嗰啲同学 咯。咁听佢啲先弱智啦，係咪 大佬，你要反省一下点样吸纳唔到同学，係咪阿姜涛都冇讲嘢㗎。都咁多 fans 啊？请问 唔系咯？佢应该反思下啲人睇少波子都唔睇佢啊嘛，大佬。 少波子冇姜涛咁靓仔啦，系咪先？ 系 啊，呢个冇得讲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你咪谂下咯，谂下啲用有趣啲嘅方法，系嘛？唔系日日讲耶稣，你讲耶稣，你啲同学听系正常过正常啊，唔系佢弱智，系你弱智啊。 系啊， 大佬， 即系谦虚啲啊，同要反躬自省。 喂，你要吸纳。即是市民的支持同學的支持你谦卑啲唔係屌啲同學。 咪同泛民一样囉，係咪 我嗰日见查见租租会贴咗个段嘢出嚟真係笑死俾佢。佢屌啲同學话挂住玩新 game 边先几时出呢就唔理佢嗰啲搞港独。喂 有 咩对政治冷感喎、啊、喂唔該你啦。人哋对政治有冇冷感你鬼知呀、啊、你有望住人哋咩人哋或者日日有上高登连登讨论呢 同埋都系玩新 game 喎，大佬系嘛？即系关心社会就唔可以打机噶啦。 补充大家， 咪咯，即系佢呢啲系咪同泛民一样咯？又系即系不知愧耻，毫无悔疚，仲毁过于人。 唔好中二病啦，唔该啦。同埋你同阿天争紧十班到啦，啊，争紧十班 啦。佢谂即系无论样貌同埋行为上面都争好远啦，大佬。 争十班到啦吓，你睇你睇你自己嗰啲。言行举止啊，即系唔好话我夹你，你自己谂谂啦，系咪？嗱，对于你自己都有，喂，你都要反省下，点解你吸引唔到 佢同学嘅支持啊嘛？ 你搞个组织出嚟，喂，你可以搞到成个组织啲人走晒嘅，得翻你嘅， 召集人，召集自己， 咁你点搞啫？系咪先？唔好话我夹你啦，呢嘢你自己谂谂啦，唔好话我老屎忽啦，我唔搞组织嘅，我唔识啊，系咪？你谂下咯，啊。即系呢啲，唉，唔好讲啦，嘥时间啲人真系， 唉，收啦， 系嘛？ 我哋咁快，收啦， 好， 收啦， 我哋听电话啦，我哋吓， 好好好， 即系都唔知咩人嚟嗰啲系，跟住迁怒于我，唉，真系，咁你去支持啊黄于桥，我你咪支持咯，系咪关我卵事咩？吓？好啦，我哋正式开始接听电话。 接电话，好。 时间咧就嚟到晚上嘅11:31啦。嗱，电话正在接听当中噶咯，接通当中噶咯，但似乎咧就未有人听吓。 冇理由咁早瞓咗喎。 吓，咁早瞓咗。 Hi, this is Samson. I'm not very able to take your call right now. 哦，唔得喎，冇人听喎。OK， 啊，下个咯。 啊，驳咗电话录音。嗱，咁咧就有啲粤阳嘅益友咧，就话想打电话嚟嘅。咁我哋听咗啲海外益友先啦，好唔好啊？ 好。 OK， 嗱，一电话咧就正在拨通紧嘅，因为我收到 PM 啊吓。 你 加 入 入錢啊你 吓、 啊？ 喂， 你好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啊，喂，阿郭生啊， 喂，阿郭生，喂，你好。 系啊，其实我我即系讲啊，我系一个属炮轮嘅吓，咁我就喺南半球打电话俾你咯吓。 系、 啊、 哦， 咁啊，首先你阿陈居同埋大家啲友 say hello 先啦。 喂，你 好， 你好，系早晨，早晨，早晨，阿郭生。 唔系咁， 咁其实呢我就係差唔多係大概係头开始听你讲啦，听你个节目啦，咁我打嚟其实就想证明你各位益友知呢，就你听你追你呢个台呢，就唔止淨係九十后嘅。 係仲有五 十后。其实好广泛嘅。 係多谢多谢。 咁同埋呢都想回应返，即係之前呢大概係年头嗰时候呢，听你哋有位年轻嘅益友呢，同埋李卓人呢选举完之后就话，即係我哋好多啲人呢就冷淡冷感啊嘛。咁样啊嘛，咁样呢其实我呢就喺香港咁耐呢未曾去投过票嘅，即係我係属于唔係政治冷感嗰隻啦，政治冷感嗰隻嚟嘅。咁其实呢点解即係今次投票呢，譬如九西呢就四成人，即係合资格四成人投过票嘛，即係起码有五成人合资格冇出嚟投票嘛。係咪好似冇嘅講啊。咁其實我想講返點解我唔講都會咁冷淡唔想出嚟投票囉。因為呢其實我覺得香港而家個情況好悲哀囉。因為呢首先呢就而家即係話有兩股勢力呢，即係我好簡單講嘅，一個左派一個右派啦，大家都想去係殲滅對方嘅。咁又不惜犧牲香港囉。咁所以而家呢無論我投去左派右派呢，香港都冇得救囉。所以我唔想投錯票咪唔投囉，就咁簡單囉。咁簡單囉。咁或者咁講返左派啦，即係其實即係以前八九即係之前再早啲呢，即係譬如話呢個即係中英談判嗰陣時候，鄧小平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喇，我不惜摧毀香港都收返香港主權啦。咁所以左派嗰邊已經好明顯㗎，會打倒敵人呢就不惜犧牲香港嘅。跟住另一方面呢，話右派啦，即係或者你嗰啲泛民啊，或者係啲台灣嗰啲想獨立嘅人士啦。咁佢哋呢其實都係一樣啫，即係譬如你睇返黎智英做代表啦，佢好多嗰啲自己自傳都話我係受過中國共產黨虐待過㗎嘛。即係話佢唔知細個嗰陣時佢阿媽又話俾人捉咗，佢老豆即係咗邊啦，佢冇提啦，又話自己唔知攞住要偷渡嚟香港㗎嘛。咁即係我覺得而家最悲哀嘅地方呢，就係無論你哋左邊同右邊呢都係不惜犧牲香港呢，而嚟到係打到對方嘅，所以最糟糕嘅呢就係香港本身囉。咁樣同埋呢，我覺得而家香港呢，如果真係想向前行嘅話，只可以做兩樣嘢囉。第一樣嘢就呢個八三一方案囉，可能好多人會鬧我啦，咁但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嘅方案，即係待住先囉。即係你用返阿劉世良先生嗰陣時講嗰個理論呢，你投票呢就唔係話想選最理想嗰個人啦，只不過想冇咁黑人憎嗰個人出嚟㗎嘛，或者有啲特別黑人憎嘅你就唔想佢出嚟㗎嘛。 因為喂，如果你話你好大回音，你睇下可唔可以即係講快少少，真係唔好意思呀，真係。因為啲 嘢 有大回音下。 可能係下一次。咁其實都係我的確即係個心機啦，好似話。即係我覺得呢樣嘢第一樣嘢啦，即係話譬如話你啲黨員啦，就梁振英啊，就冇得做特首㗎嘛，係咪？即係你覺得最唔想嗰啲人，如果你有票喺手嘅話，係咪？ 都冇得做啦。 咁譬如話第二樣嘢就係啲無能官員啊，曾蔭權做代表啦，係咪先？或者係林鄭啦，你哋好憎嘅，呢兩類型唔得啦。第三類型人一定就係嗰啲乜嘢董伯伯啊同黨嗰啲啲富二代啦，係咪先？嗰啲又係就係即刻行走㗎嘛，即係呢三類人一定冇得出嚟啦。咁逼住譬如話一啲假泛民嘅，咁都真係話比相對呢三類型人會好啲咁解囉，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向前走嘅話，真係要認真考慮八三一接受八三一方案囉。咁同埋另一樣嘢呢，就係話咁多年即係八九年之後呢，我諗大家係咪應該諗下放低呢個平反六四呢個包袱呢？即係其實我喺度諗咗咁耐，其实六四成件事件，即系李卓人啊，佢哋啊，支联会啊嗰啲，其实系咪根本上其实成件事六四咧，就主要系中南海里边嘅内部斗争，就先就搞到出边就牺牲晒北京嘅市民啊或者学生噶嘛，咁同埋我哋香港真系相隔咁多千里啦，点解要平反六四？点解要我哋香港嚟承担？唔系应该北京自己啲人去做翻咧？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紀念六四同埋呢個悼念六四係應該嘅，因為呢件事應該唔應該發生㗎嘛，有咩理由大家唔可以坐低傾掂，就要搞到要開槍啊咁樣嘅死咁之類。但問題而家即係香港其實你即係話或者我你話我自私又好咩都好啦，即係其實成件事喺北京嗰度發生㗎嘛，咁應該唔係應該係北京嗰啲市民去平反返呢，要我哋香港即係離開咁遠嘅地方要去繼續孭呢個包袱呢，咁樣囉。 咁啊咁仲咩講添啊阿郭生。 係。 喂， 冇意思阻住你好耐啊。 因為有啲回音啊，唔好意思啊，我即係收咗線先回覆你好唔好啊。 好啊，你收線我再開返個心機聽你哋講嘢，或者我 message 你一下，好啊，唔該曬你啊。OK， 多謝你個 call 啊，好啊， 拜拜。OK， 咁郭生呢可能就唔係好理解我哋即係依家香港嘅即係民政局民意啊咁樣啦。咁呢我哋依家呢就冇人，即係我諗啲後生又好或者係即係非建制派嘅支持者呢就唔會話支持831嘅方案嘅，同埋佢嗰個嘅即係假設就話如果有831嘅方案過之後呢就會即係你有啲可以即係 vote out 咗嗰個你唔鍾意嘅人嘛，但係唔好意思，到時嗰個提名委員會呢就會俾返 CY 呀同埋譚慧珠去揀囉。係 呀係呀， 都集㗎啦到時係。 是啊， 因为八三一方案是需要 提名委员会确认那个候选人的嘛。 是啊。 那他怎么确认你啫，是不是很简单的嘛。他现在给你曾俊华入就因为你不会赢得到的嘛，他不是整个假的，那时梁家杰都入到了，记不记得啊。同阿曾 俊华。而且他那个八三一那个门槛是很高的嘛，那个提名。 不是我当你没有、那個、委员会。我当你没有门槛，你如果需要提委会确认你那个资格呢，你是玩撚完嘅，你連嗰關都過唔到啦，根本你都出唔到閘。 係啊， 係咪先？ 係啊，嗰陣時已經講咗啦。 咁啲阿喬文已經講過曬㗎啦，所以郭生可以睇翻咧，當時就係、是，包括佢可能喺澳洲或者又唔知呢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唔緊要。 我想問咧，係郭生係咪博士啊？ 唔係，有啲難 get 啦。但我想問翻佢咧，就係話，即係佢話講到六四，咁呢個我同意嘅。你話六四香港冇嗰、那個。政治责任去承担呢啲咩什么平反啱嘅呢啲，但係呢啲阿喬文讲过好多次，咁我唔喺度拉布啦。咁但係至于佢话讲话支持831呢个我就唔同意㗎啦。 咪咁佢呢个人意见呢不代表本台立场。 佢个人意见啦，同埋佢头先有啲益友话有回音呢，咁我就即係喺度先回应啦，费事就即係繼續有回音呢，我哋都要顧著 waiting 㗎大佬。 咪同埋證明我哋咩意見嘅人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囉。 係啦，我哋就冇篩選嘅，冇 filter 嘅，同埋冇過濾嘅。 同埋我哋唔會鬧佢㗎嘛。 鬧佢㗎，咁你鬧佢冇意思㗎，佢支持 831, 咁喂冇辦法㗎喎，係咪先。咁佢已經係一頭啦，佢而且佢喺澳洲一定要投㗎嘛，係咪。咁佢喺南半球我諗應該澳洲啦，係咪，咁唔通非洲咩。咁但係就即係831就好難令人接受，如果啲人接受啊，啲人唔會真係佔中佔王啦，係咪，好簡單㗎嘛，就係嗰831框架激發出嚟㗎嘛，呢班友係。 係啊， 就咁啦。好啦，咁我哋就 接聽下一位啦，係咪， 接聽下一位嘅益友啦。佢都系外国嘅益友嚟嘅。 好， 即系入唔到闸嘅，你放心啊 ，DQ 硬嘅吓，即系佢都唔需要 DQ， 佢只要唔确认你资格，你已经玩捻完噶啦。啊， 系啊。 好啦，下一位嘅益友啦，有人话我太细声吓。 系。 吓。喂，早晨。 诶，神哥好嘛？ 喂，早晨。 早晨， 系，请讲啊。 早晨啊， 点称呼啊？ 做好耐冇听你把声 ，Eric 啊。 啊 ，Eric 系 ，Eric 请讲啊。 喂，咁样啊？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同埋我太太一齐喺个 speaker 嗰度，如果唔介意嘅话， 系好、啊。 我想讲咧，就系话选联嗰、那个选举系两个礼拜前，我睇到93,001票咧，真系好咩啊！我觉得好厌恶啊，大佬你神区喺个台嗰度，阿亨你喺个台嗰度攞晒啲证据出嚟，仲帮啲 嘣嘣话俾啲港珠听，喂大佬呢班人又唔开会又唔成，你点会走去选佢啊？阿亨你仲即系系好具体咁简单啲咁解释，都好似我哋咁啲打工仔，个老细叫我哋请一班人翻嚟做嘢，好啊，我请嗰班人翻嚟，啊，跟住个老细话，呢班人去咗边度啊？唔系翻工嘅咩咁啊？喂，大佬你班贱畜就系咁，喂，大佬你哋解释到咁样，啲港珠仲走去选，仲走去投俾嗰个李健人，我九万几真系，虽然佢系输咗，咁我都系抵死，但系问题就我九万几，点会仲有九万几？我真系好诧异喎，真系 吓，唔系我谂咧就系、是。即系对于嗰、那个即系选举结果咧，都其实系咁都接受嘅 ，OK。但系你话嗰啲票有九万几人依然系投俾阿李卓人咧，咁我觉得咧，就我哋都仍然系需要继续努力咯。我又觉得，因为咁我哋嗰个力量咧，实在系非常之单薄，而且咧背后亦都我讲我啦，我即系就冇即系政党背景啊，或者系庞大嘅 资金 啊咁样好啦。屌你哋一睇就知啦，人都唔捻够嘅系咪先？好啦，咁样咧就你话要对抗嗰个系以一传媒集团为首，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啦，有肥佬礼啦，然之后又苹果日报啦，一啲一百啦，城寨啦，花生台啦，啊呢一、这个主立场新闻啦，众新闻啦，喂太庞大啦佢哋个机器。咁但系喺咁庞大嘅机器加埋四大天王。即系陈老太啦，阿陈神棍啦，阿、呢个李汉奸啦，同埋任战礼嘅 endorse 底下，佢都系得九万票咧。我觉得都唔算系即系太过悲观噶啦。吓、啊，我谂要慢慢嚟。 我唔系呢样嘢唔系悲观，我其实觉得系其实好开心嘅问题就系，始终我都即系硬住个心。点解喂九万仲有九万几嗰啲九万几嗰啲人谂乜嘅？我真系完全唔知佢谂乜嘅。 系。 另外我想讲咧就系，我想分享下我同啲民建派或者一啲反啲嗰啲咁嘅反统嘅少少有咪古仔咧？我自己发生我自己身上，我点咧？ 系 我一九即系我哋啲老饼嚟噶嘛？系一九七几年嘅时候，哇！即系六四之前啦已经。咁我走去做暑期工，我好记得呢番对话。其实冇乜特别嘅，嗰阵时我咁细个，十零岁，唔好似你咁精灵十零岁喎，系咪？咁啊，咁我走去打暑期工，即系暑假嘅时候，咁啊突然间喺个电视嗰度，喺个工厂个电视嗰度走出嚟，咦？嗰阵时咩司徒华咦入嗰个咩咩委员会话唔系即系走上去大陆同佢哋倾嘅，我咩委员会唔记得咗啦。基本法委员会啊，咁啊好啊，咁突然间咧，我哋喺个饭堂嗰度咧，跟住啲人讲啊，吓司徒华都可以代表民主，哇，共产党人嚟喎，咁跟住我心谂嗰度系细个嘛，唔系喎，你讲民主啊，做乜你话系共产党员啊，咁啊，咁啊算啦，咁即系依番话我仲喺个脑嗰度，咁啊继续讲啦，好啦，好，咁我话系喎，犀利喎，依班人讲民主喎，咁好，到八九年六四，我自己系上咗两次街，即系唔知第二日咧第三日，咁啊喺中环嗰行，然之后啊，跟住见到依班人，咦，犀利喎，依班饭桶，哇，讲民主喎，你知我自己啊嘛，我啲标题党嚟，咁啊睇到几个字，啊，讲民主喎，掂喎，咁啊又上街又陪佢癫。癫完一轮啊，好啊，算啦，咁啊陪啲如是者咁啊，李柱明啊出嚟选，咩洪振霞嗰啲出嚟选，话系咁投票俾佢，系嘛，又咩又叫埋啲朋友，又亲戚嗰啲投佢哋啊民主啊，咁我哋唔知，咁我觉得咦系啦，算啦，咁啊佢哋话反共嘛，咁以前觉得咦系喎反共掂喎，咁好啦，跟住咧如是者，咁啊到2011年，好即系呢样嘢即系要多谢教主。我唔系话啲讲啲咩，就系阿教主入个立法会，解释啊，喂呢样嘢系乜，嗰样嘢系乜，卒之明白咧，哇，原来摊晒啲事实出嚟，哇，原来呢班友咧露出狐狸尾巴，大佬，原来呢班友呃人嘅，咁算啦，咁但系我都冇投咧，跟住当然，咁啊，如是者，哇，呢十几年，哇，系咁。为咗九万八发晒癫咁冇嘢做，日日无所事事，净系谂几个字出嚟，啱下啲港主哦，平反六四啊，跟住又哦啊教主收六十共产党钱啊，哇咁无谓嘅嘢都可以讲嘅，系咪？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喂大佬，我啊跟住你咁耐，哇 原来你班友根本喺度呃人。其中一样嘢系嘛？咁另外，我想讲咧就系话，好似上个礼拜再一日再两个礼拜前，我听阿东个节目嗰个叫咩？即系 my radio 啊， 天地有正 气，天地有正气嗰个节目，咁啊讲得啱。其实等咗呢班，因为最近有啲人咧就话啊，唔系喎，嗰啲饭桶出嚟道歉咪得咯，道咩歉啫？不过根本你班人啊道。露出狐狸尾巴，你道歉嚟做咩？你道歉就得一个目的，我就系想攞98,000。佢哋喺选举前后咧，乜都唔做，唔系选举前咧佢做嘢。跟住咧，一攞到个票咧，就跟住唔做嘢。呢个就系我想讲嘅嘢，即系越睇越火滚，睇嗰班人真系，哇！由始终呃咗30几40年，唔系30几年啊！我真系好离谱，呢班人真系。 即系郁敏入到立法会之后咧，佢嗰啲即系令到整个立法会嘅发言咧，嗰啲收视啊，系提升咗好多。嗱，呢个绝对事实嚟嘅。之前啊，系冇人睇，冇人会有兴趣睇立法会嗰啲发言，而系郁敏系将嗰个嘅立法会议事堂嗰啲发言，佢系当咗一个演讲咁去听去讲嘅。嗱，呢个咧系好 咁啊，系 改变咗整个。 因为以前你睇啲立法会。唔好意思啊，你继续讲唔好意思。 呢个改变咗整个立法会嗰个风气嘅。喂，以前嗰啲友咧就自己又自己噏系嘛，即系噏到非常之平铺直叙，闷到抽筋。而郁敏咧，佢改变咗，真系改变咗，系令到啲市民系会睇个直播，同埋去 YouTube 收睇翻嗰啲嘅 archive。嗱，呢个系好唔同嘅。到咗依家咧，有好多人当系想扮佢啦，包括杨岳桥啊呢啲就想扮郁敏讲嘢啦，但佢扮唔到嘅。佢系搞到自己咧，就好似嗰啲浪众啊，嗰啲好假的肥仔啊，嗰啲咁样讲到，喂，你系扮唔到嘅，你冇嗰种嘅魅力，同埋你冇嗰种嘅学识，而且你冇嗰种嘅声线，你永远都扮唔到嘅。唔该，佢扮翻自己嗰啲斯文律师啦、蓝血律师啦，佢喺度扮激， 根本同埋你啲，同埋你都要有翻啲常识，同埋有啲知识，即系起码知道立法会点样运作啊，政府点样运作。我唔系话要迷啊教主佢讲啲乜嘢。第一，我唔系话即系以前就算啦，2011年之前，我唔系话我中意走去立，唔系中意走去，即系喺个电视或者咩我睇，即系听下立法会讲乜。喂，嗰啲人讲嘢就好 Q 闷喎，闷到你真系呕啊！咁跟住咁啊，听下郁敏，听下，一唔系喎，又好好听喎，即系起码佢讲嘢，佢表达能力强啊，唔好似而家啲僆仔咁讲两句咁啊，喺个网上咁啊打几次飞机咁啊，跟住咧就开个节目，嗰啲支持者唔好嘅神区啊，唔好似亨利咁。喂，大佬，你有晒事实根据，跟住你仲有表达能力咁啊？喂，而家嗰班得个讲字，讲完一大轮都唔知讲乜，真系，你好似嗰啲花生糖咁啊！咁啊，刘无良讲乜我都唔知佢讲乜啦，我完全冇听佢嘅。以前佢跟阿大奸嘅时候咧，我都系听过两次，跟住我都冇乜听佢哋讲。因为刘无良好似冇嘢讲，开真佢个节目嘅目的咧，其实得一个，佢同其他啲人有啲唔同。我觉得佢个目的咧，就想话俾人听，啊，我以前啊跟过煲胎嘅，你知唔知啊？咁啊，好似最近你 run 翻，有啲人 run 翻去，即系闹啊。杜文泽嗰段系啊系、啊，以前咩立法会，如果我哋咁样讲嘢咧，就俾人闹啦。大佬，你唔使告我节目，我最近冇完全冇听啊。我都话以前咧，跟埋咪 NBC 唔记得个咩乜搞叉台嗰、那个大奸嗰、那个。喂，大佬，佢成日都咁讲啊，节目咧，佢个目的咧成日都系咁啊。我以前啊跟过乜啊，以前咧立法会有咩程度？喂，大佬唔使成日讲啫，我讲得多都闷啊，系咪先？因为无谓人啊嘛，系咁喺个网上。喺嗰个台嗰度打飞机，又冇事实根据，乱叉咁讲，唔知点解啲港珠又杀住佢啲嘢，真系好嘢嘅啫。 明白。喂，咁啊 ，Eric 嫂有冇嘢讲啊？ 好 ，Hi。 喂，你好 ，Eric 嫂，喂，好耐冇见。 周周姑你好嘛？ 你好，你好。 周周姑。 喂，呢个张 明嚟噶。你冇钱啊？你同阿陈生冇钱啊？ 唔系呢个张明嚟噶，嗰个唔系租租屋嚟噶呢个。 租租屋今晚约咗人。 哦，系啊。 系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 你好。 好挂住租租屋喎，做咩啊佢？做咩佢伤心到而家都仲喺度食紧伤心酸辣面啊？ 依家阿陈兴王同阿租租屋都唔得闲，今晚吓、啊、本身揾咗阿黎牛咧做嘅，咁、哦、但系佢又系即系 有啲事干 吓，咁、啊、就依家今晚变咗张明吓。 哦 啊 哦，唔系，我最主要问候下你哋两位主持人啊嘛， 系， 睇下你哋系咪健在啊嘛。 多谢多谢多谢 Eric 哥， 多谢多 谢, 多谢。 唔系啊，因为喂，因为阿李善人话背水一战啊嘛，大佬，佢而家输咗，你香港梗唔系六层咩？ 吓、啊，我真系冇噶啦，差唔多个关税区都冇噶啦，知唔知啊？ 系咩？咁我几惊啊，大佬！哇，上次姚松炎嗰度又话，哇，唔入去咧，香港吓、啊、玩完啦、啊。到跟住阿李善人唔入去咧，又话背水一战啊！你哋唔佢入唔到去，你哋全部浸死噶啦！咁我几惊，几惊啊！神区，哇，大佬堕马！ 我哋都一日未断气，都仲喺度，仲继续监察泛民。 咁唔系啊！你知唔知啊？泛民讲得好大噶嘛，大佬冇佢哋。哇！全香港六沉啊，又呢又路又真系又姜又醋，好多嘢讲噶嘛。 系啊，佢咁 不过我讲一样嘢啊，神区，唔系你讲先，你讲先。 啊，唔系，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哦，唔系，我想问下你咧，阿神区个台庆有冇请你食饭啊？打边炉啊？ 哦，神区请咗阿周周乌同埋阿陈兴旺打边炉啊嘛，喺上个礼拜日。 有冇请你啊？ 我唔系啊。 唉、哎，你唔系，大佬佢唔请你，而家咁样临时拉你夫，你都肯嚟啊？ 咁为咗监察泛民就即系呢啲系呢啲系唔系为钱 嘅？這你系讲啲唔讲啲？你咧嗰日咧我哋有叫嘅吓，咁、啊、你咧嗰日又话自己咩要考试唔得闲，唉。 罗生 唔系啊，你知唔知啊？你阿神区成日喺度呻穷啊嘛，大佬咁人哋点敢啊？一阵又话，哎呀打边炉咁样，真系又话要赢咗马先有嗰餐边炉食，咁人哋真系怕你啊嘛。 啊，咁啊 讲得好啊， 下次会咩噶啦？下次 唔系系咪啊？嗱，我而家讲出你拍档啲心声啊，神区而家开你拖啊我。 咁啊， 好啦，入正题，俾我入正题先啊，唔系一阵间啊，陈区又话使晒嗰啲钱啊，大佬，嗰啲储蓄就嚟玩完噶啦。 点啊？你想讲咩啊？ 嗱，以后咧，唔该你哋咧，讲嘢咧要必也正名符。 系点咧？ 因为咧，刘无良嗰个台咧就叫山寨台 ，OK？ 系。 陶君衡嗰个台咧就叫做花刀台。就唔系花胶台 ，OK？ 花刀啊，新嗰个、啊。 因为刘无良咧，刘无良呢个都叫山寨台咧，因为佢全部啲嘢咧，全部都系发放假消息。 系。 之前你话曾俊华赢紧嘅，佢赢紧嘅，咁你知道发生咩事啦？ 啊， 姚松炎得嘅，咁又知道咩事啦？李卓人得嘅，咁。跟住嗰啲假消息啊，仲衰假啦，系咪？ 系。 居然啊，无厘拉废咁啊，叫人哋肥钱。喂，你人哋叫做肥钱，咁你老婆啊，抗尿酸即系咩啊？ 吓。 咁嗰啲叫做肿啊？ 买佢个老婆叫抗荣圈吓，咪、啊、抗尿酸，咪抗尿酸。 抗尿酸啊！哎呀，真系啊！你唔知道啲一百嘅传统好中意帮人改花名嘅咩？ 哦，咁样啊？ 系啊，你唔觉得阿郑大坚系最中意帮人改花名，最中意 bully 人嘅咩？ 哦，佢 bully 嗰个系叫做四方兄啫，系。 梗唔系啦，佢啊帮啊。毛孟静嗰个名字最好啊，叫做阿孟无静， 唔系正孟无，倒转佢个名嘅叫。 唔系咯，即系咁佢真系啊嘛，嗱呢啲系几倒题啊。吓，咁啊点解？喂，咁你记唔记得点解啊桃花要去做桃花刀啊？ 因为佢去新花刀嘛，系嘛？新花刀啊！ 哇，你个衰仔啊！呢啲咁嘅花生嘅嘢，仲咁记得啊？ 唔系啊，佢仲有《物会空姐》噶，呢个报纸有卖噶嘛？ 哎呀，你知唔知啊？咁呢个花刀系最经典噶嘛？咁、那 個、 你去花刀，咁你都起码正正经经咁咪，唉，好过即系，唉，而家爆出嚟嗰啲新闻咁啊，周围去想食下免费餐咁啊，几廿岁嗰啲你先得人惊啊嘛！ 佢嗰个阵时去新花刀嗰个系咪嗰个？好似都系姓周啊，嘛、那、嗰个女仔系咪啊？ 喂，唔好拉啲无厘啦废嘅人落水啦，唉，只不过我真係想讲话啊，佢嗰个呢以后唔该叫花刀财。因为佢哋嘅主持人咧，佢哋个老细咧系最中意去花都嘅 ，OK， 就唔系花胶，花胶有益嘅。 哦， 唔好乱咁讲啊。 哦，好啊。喂， 仲有啊，你知唔知嗰个刘无良啊？系咪啊？你系咪无良先？系嘛？啊，签咗人哋个作者，搞到人哋又收唔到版权费，要同你上法庭。 喂， 哇！你话呢啲人啊，几无良啊？ 进入咗司法程序啊，呢啲唔好讲啊，呢啲。 啊，咁好啦，讲第二样啦。好 啊，好 似而家讲佢咩啦？讲佢哦，你都知道呢单嘢啊？ 我知道， 我都系睇毒果噶咋，毒果都会卖出嚟嘅。你知毒果好中意遮帮佢哋遮丑噶嘛？ 有毒噶系，毒果有毒噶。 仲有啊，佢唔好成日喺度又喺度，佢个山寨台唔好喺度讲假消息啊！D100 嗰啲人呢啊，最主要呢就係 D100 入面啊 ,majority 嘅人係唔 like 佢两公婆 㗎。 话佢两公婆啊臭串啊，唔好话人哋因为又喺度隔眼又话啊大奸佢哋话佢咩收共产党钱啊。因为我个朋友呢就啊very die hard 嘅 D100 嗰啲人嚟 㗎。 佢啊就係佢话唉即係嗱呢样嘢呢啱噶啦，佢同阿桃花刀两个都系阿大奸啊，俾阿大奸啊，同佢因为钱引瓜葛啊，咁啊先至出嚟反佢骨。唉，呢啲咪啱咯，而家两个喺个台嗰度吓大放厥词，啱晒佢哋噶啦。嗰个台咧，专门啊就系山寨厂，唉，发放假消息。 咁啊，即系呢啲台咧，其实我都好少，呢啲我都好少听嘅，呢两个台系。 我都冇听㗎、我都冇听㗎，但係因为上次因为啊你知啦，人哋杜汶泽而家当时得令，哇点即係你哋而家摆明即係妒忌咋嘛，就係两个字係咪 你估而家杜汶泽而家咪益咗佢哋囉，你睇下而家係咪佢哋突然间嗰啲 will pop up 到几劲啊。唉，所以好似闹你都系啦，阴公闹你啊，变咗阿万头红啊，嗰啲收听率又几高啊！ 哦，真系 系，所以你真系唔好俾佢着数啊！ 吓，佢唔知闹我做咩咧？我都系市民嚟啫，唉，真系闹我都冇用啊！ 梗系闹你啦，闹你有收市嘛？喂，大佬，你阿神哥唔好妄自菲薄啊！喺呢度美国唔系话。哇，个节目好似你咁啊，下下都千几二千个 live view 啊！ 哦、 哇，你真系啊， 好渣噶咋我哋依家。 唉，唔好妄自菲薄，大佬你呢啲，所以有时咧，香港人又有啲肤浅咗，佢哋嗰啲冇人睇嘅节目咧，吹到鬼咁劲咧，啲人真系以为佢哋咁劲喎。你這些呢啲咧就过分谦虚咧，等人哋以为系佢、哦、好似唔系嘅，佢自己都话自己麻麻地啦， 麻麻地嘅真系， 唔使噶啦，唔使咁谦虚噶啦。好，最后一样嘢，我就想同阿卢思达讲， 系 佢唔好搞错啊，杨岳桥嗰啲咧，佢唔系因为吓，唔系因为佢自己啊。是 blue blood 呢先至群埋堆 blue blood 啊，佢唔好搞错，而係佢只不过呢係一个呢仲喺度啊喺度向上爬緊嘅僆仔嚟㗎咋。佢只不过入到去垃圾局呢係帮佢打通自己嗰啲人脈㗎咋。你諗下你諗下佢咁得閒喺 D100 度做节目啊，你又知道佢有冇嘢做啊。 边个啊，你讲杨岳桥啊， 係啦。 哦，咁你觉得佢 就系讲紧佢啊，佢 哦， 仲有啊，你啊，卢思达，唔好以为佢哋真系咩橄榄枝啊，佢哋可以随时咧，而家揾你嚟咧，只不过系一个系俾人哋睇到，你睇我哋几大方吓、啊，话同伸出橄榄枝啊， 哦、 到时咧，如果佢哋唔需要你嘅时候咧，就好似前头你嗰啲咁嘅讲法啦，佢、到时咧啊，利用完你之后咧，咦，帮佢哋粉饰咗太平，啊，我哋而家可以同嗰啲本土派呢、啊、可以有商有量啊，跟住呢佢就代表埋你哋呢走去同啊政府 bargain 呢样 bargain 嗰样，你哋唔该千祈唔好咧，唉，又衰收尾啦，又再中招啦。 我会唔会？我都其实讲咗嘅，佢啲橄榄枝啊 ，Ericson， 我上个礼拜都讲噶啦，叫泛民啲橄榄枝自己塞翻啲屎眼啊，塞翻啲閪窿啦，唔使递过嚟噶啦，嘥气啦，叫佢哋。呢、這个我上个礼拜有讲啊。 你讲。你讲咗又点啫？你净系陈国强出嗰个 pose 啊，已经俾人哋要嚟啊！唉、哎，要嚟嘅话，你睇下你哋啲本土牌系咪？最后你咪又俾人哋攞你嚟做笑柄，话你哋嗱，你哋而家后悔咧，出嚟讲下，话后悔唔选李卓人咧，俾佢输咗咧啊！你哋咪由你哋啊，由咧你哋后悔啦，等你哋痛苦下啦吓，乱、啊、咁玩本土招土咁。嗱、 哦， 咁你而家系咪俾人哋个口实啦？觉得嗱，你哋自己都觉得后悔咧，咁，唉，真系唔该啦！你哋如果你哋咁样搞法咧，真系冇得搞噶啦。 唔系佢嗰个，我要了解一下先。阿强哥嗰个访问好似唔知有冇俾人歪曲嘅，我惊住有啊。吓， 佢好似唔系访问嚟嘅，好似系佢出 post 嘅。 咪系佢出 post， 咁所以先至吓，先至俾。先至俾毒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打手先至攞嚟串佢。 苹果就跟住攞嚟报道嘅，系吓。 咁啊，咁你哋而家你咁样本土派咁样，人哋打围，唉，你哋真系嗱，你哋啲本土派咧，平时咧好似粗口烂舌、凶神恶煞咁。但系你哋个个咧，真系， 咁 包括阿教主啊，唉，即系 学住 头脑衬底 咩嘅吓。 人哋稍微话。啊！我哋都咩嘅，系应该同佢哋沟通一下嘅。你试下，你沟通完之后啊，佢哋咧俾你哋俾人哋咧代替咗之后咧，以后咧你哋又系啊，又系变咗大台一粒螺丝钉都不如啊！ 吓，明白。好，咁啊，喂，多谢晒你先啦 ，Eric 嫂，好唔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喂，记得咩、啊？记得哎呀，你个拍档啊，今日你个拍档啊，佢都几好声噶、 啊。哦，阿张明，阿张明，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阿张明，你都几好声噶，几入咪喎， 哦，多谢多谢多谢，诶，麻麻地啫，麻麻地啫， 好， 系啊，唔好咁谦虚啦，系，喂，阿神区应该要补请你啊，大佬，哇，你今日嗱咁样都肯出席，成个英超咁多场你都唔睇。好啦，咁啊，唔阻你哋咁耐啦。 O、okay, K， 喂，多谢晒你电话 ，Eric 嫂。 喂，多谢晒，拜拜。 好，拜拜。咁啊 ，Eric 嫂咧就系、是、相当之语重心长吓、啊，我哋 相当之公义 吓、啊，公义地发声嘛。好，我哋继续咧就系、是、接听其他嘅益友电话啦吓、 啊。好。 嗱，欢迎打话上闹人都得噶吓，81912047，81912047， 闹神区嘅优先啊！ 闹我哋咧就绝对欢迎，亦即系优先嘅吓、啊。 喂， 你好，点称呼咧？ 喂，你叫我咩啦？告俾你啊！ 系俾你，你好，早晨。 喂，讲开咩啊？我打出嚟最惊系四年一度嗰坛嘢噶。 四年一度啊？咩嘢啊？ 四电一路， 我四电一路系，请讲啊。 喂，四电一路系回收嗰啲咩雪柜、洗衣机、冷气机、电视嗰啲嘅。 吓吓吓，呢个掉周围 系 喎。吓， 呢啲系摆明最多游水嘅电器啦，呢啲系。 系。 系啊，喂，咁嗰啲我哋平时消耗量最高嗰啲电芯啊、耳筒啊，佢嗰啲又唔回收噶，嗰间公司又。 因为嗰啲纯利低啊嘛，边有油水捞啊？ 唔系咯， 真 喂，四电一佬嗰啲，我哋搵收买佬啊， 吓， 唔使俾钱啊，佢俾翻钱我哋啊，都回收咗啦，嗰啲就 嗰啲系俾喂，嗰啲系卖得钱嘅，老老实实吓、啊，甚至有得会上门收咧、 啊， 都会收嘅吓、啊。 喂，咁同埋啊，你卖俾收买佬啊，咁、那个收买佬啊，整翻好挂嘢或者翻新咗挂嘢。咁卖俾啲穷人啊，或者啲低收入人士啦，咁唔系咪造福社会咩？嗰啲系 吓，咁、啊、但系佢而家有垄断啊嘛， 咪咯， 佢而家 我都唔明点解吓，我唔明点解要益嗰间公司喎，真系要 系嘛？嗱，你话系咪指定间公司？咁你泛民有冇出声咧？ 我见唔到有啦，泛民有何曾有啊？对就呢件事，喂，你净系睇下依家周街都系，喂，好多垃圾站啊，周围劈啦，嗰啲嘢系。你话咩等三日、啊？点等咩三日啫？系咪先？ 喂，咁嗰啲大型电器啊， 系 屋企点制啊？ 咪咯， 咁香港社会， 你点摆啊？好啦，摆冷巷嗰度，摆冷巷又俾人嘈，系嘛？又俾人贴通告，咁点搞咧？系咪先？ 咁同埋啊，仲有反嗰樣嘢，咁第時仲有垃圾袋税嘅，佢又收錢嘅垃圾袋。咁之前啊，嗰啲膠袋税啊，已經搞下就爛咗尾啦，咪變咗百佳惠康收你嗰5毫子咯，而家咪變咗 嚇，咪依家收嗰5毫子又變咗咧，唔使上繳咯，有照收嘅喎，你知唔知啊？ 係啊， 依家個膠袋税又唔使俾政府嘅咯，即係呢啲好離譜啦，已經係。 以前我系一个垃圾袋啊，系用两次嘛，最少都 用两次 去百佳。 第一次咧， 惠康买完嘢 就你翻屋企 一次 就多一包垃圾吓、啊，最好用噶啦。 两次嘛，咁而家去管理处一个垃圾袋就用得过一次，咁边样环保啲你话？ 咁梗系攞街市嗰啲垃圾袋啦。喂，嗰啲好有用噶。第一，百佳同埋惠康嗰只垃圾袋咧就够厚，包啲垃圾咧塞到满佢咧都得嘅，唔会穿窿嘅吓。啊 咁仲有啊，第时啊，你垃圾袋税啊，咪搞啲有咪即系有啲冇咁功德嗰啲人，咪抌垃圾落街啊，即系入街边嘅垃圾桶啊，或者倒入个屎坑嗰个，咪搞嗰啲低层嗰啲，咪涌晒屎水上嚟咯，又搞到呢啲嘢啫，都系 吓会塞噶，系啊， 不常塞噶 吓， 咁实系咁嘅，预计到呢啲，咁冇人出声嗰啲又系， 咪呢啲嘢咧，就应该由泛民咧。去出声噶，你知唔知啊？因为你唔会 expect 呢个建制派会去即系讲嘢啦，系咪先？呢个大家都明白。咁但系你泛民，你系冇出声啊嘛，冇就住呢啲嘅议题嚟到去仗义执言啊嘛。你系要为住市民嗰个利益嚟到去着想嘛？佢冇啊嘛。啊，喂！而且你睇下嗰啲咁样嘅四电一路都搞到咁嘅时候，你有冇可能仲推个垃圾征费咧？垃圾征费根本上系。在執行上面是存有極大的困難的，這個是他難道不收嗎？那些例如他說要用指定的垃圾袋丟，那他才會收嘛。那我想問喂，如果那些人照用他那些街市那些即是非指定的垃圾袋照丟去那個垃圾站，那是不是不收有他真的在那裡勾蟲呢、啊、喂，那些區議員都會出聲啦，到時那怎麼搞啊？ 是執行不到的嘢，根本就是。 是不 是人不出聲，根本就沒有一個有因令到人用你那樣嘢那套嘢啊。是啊。任何事都是有因啊。最環保其實是啲婆仔啊收紙皮同埋收啲個汽水罐啊，因為有一個有因啊，那些賣到錢㗎嘛。呢啲嘢係。咁垃圾袋嗰啲調返轉啊要我畀錢喎。咁仲有咩有因啊呢啲嘢咪搞到通街垃圾嚟走。搞到 喂，咁一定系会周围抌噶，一定噶啦。 咁同埋你班泛民啊，话咁环保啊，走去支持啊，即系唔 care 呢样嘢啊。喂，你我想问下你个立法会个会议厅几多度咧？个气温系咪 keep 住25度咧？个着住西装噶喎。 我谂啊，唔系啦，如果咪个个生晒热肺啊。 咁同埋佢哋班契弟啊，系咪个揸车去立法会嘅？我想问下，大部分都 系 啦， 系个 direction 下一行都系嘅啦，挂晒啲牌。咁即系边个环保啲嘅？就系我哋基层环保啲啊，定你班仆街收96000几环保啲嘅？ 吓，98500啦，依家98000噶啦。 嗱，系啊，即系我仲有一样嘢啊。 系， 喂，今时今日个投票啊， 吓， 改变唔到啦，事实已经系。即系立法会投票啊，系改变唔到嘅呢啲，又唔系绝大多数，又唔系胜，又唔系关键一席。即系我建议啊，妖不如咩啦？选民登记册除咗名佢啦，不如申请唔系登记选民啊，妖退出选民啊，即系咁啊，即系变咗不投票、不参与啊，可以。 哦，咁我觉得呢个又冇乜必要嘅呢样嘢就吓。因为你仲可以做一个策略选民噶嘛，你仲可以投对家噶嘛。 咁又系，即系等于咩啫？零或者负一啫，即系让投资合和啫。其实呢样嘢唔买佢赢，即系买佢和或者买对家波胆啫。 因为你买对家咧，你投对家咧，你就即系投咗两票啊！你知唔知啊？来回 系啊，一来一回咯。 系啊， 你唔好以为投一票就系咩，其实投两票噶，你如果投对家系，佢好难追噶，所以咧，我又觉得未必系需要即系喺嗰个选民登记册嗰度所谓除名嘅吓，而且我都唔知道有冇呢个咁嘅机制要查一查吓。 咁又系，喂，你今晚个 partner 系叫张明啊？ 系张明啊，系啊。 喂， 你好你好。 吓，系咪十八台嗰、那个？ 十八台嗰、那个喂，问你系咪啊？喂， 唔系。 唔系啊， 同名 啊，我同名，有冇 tips 啊？喂， 喂，我一阵间讲下可以吓， 有冇 tips 啊？听日 有，一阵间讲下我哋，你留意一下。 喂，我有啊，喂， 哦、好啊，喂，你讲嚟听下啊，阿比利。 屌、这个、大陆场，喂，大陆场嗰只大龙佢好劲喎，喺澳洲。 我谂睇一场先啦，呢啲咁嘅昆士兰打比， 揿消泽揿住上嚟嘅嗰只嘢。 哦，咁我呢啲参考下啦，我就睇一场 参考 下， 有场可以参考到嘅。之前嗰只，如果之前嗰场短途咧，嗰只偏偏咧，如果跑得好咧，我哋嚟追应该都得嘅。只大龙区都应该系 吓，你睇好呢只大龙区系咪啊？ 系啊，大龙区啊，入场啊，系啊。 OK， 咁啊，听到你嘅声音啦。好，咁你仲有咩补充添？俾你系 OK。 喂，唔阻你哋啊 ！OK， 唔阻，好多谢你电话， 好， 拜拜， 拜拜。 嗱，咁啊，话说咧，嗱，刚才咧，比利咧提醒我哋，听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咧嘅香港嘅国际赛事日啊，咁咧就即系全个马季咧高潮噶啦，听日咧就有四场嘅国际一级赛，咁咧我都系有即系少少嘅即系所谓心水啦，系嘛，就唔系 tips 嘅吓，咁咧听日咧。就呢一个第四场呢就系即系香港平呢 ,2400 买。咁呢我就睇好呢一隻英雄喎、哦。即系我觉得佢个状态呢真系起返喎、哦啊。即系呢一隻大摩呢呢隻马呢咁已经系都得咗好耐㗎啦。咁依家呢配苏小辉咁就已经系赢咗一win一pay㗎啦。上次即系预赛就赢咗啦。今次就增返程400呢其实啱佢跑㗎。咁遇着咧，你依家嗰啲嘅對手，其實都水準好麻麻，你睇下睇賽績嘅啫，呢啲冇得睇神操噶嚇。咁好啦，咁其他嗰啲外國人馬又麻麻嘅時候，咁我覺得佢最大嘅對手都係時時精彩嘅，我又唔覺得巴基之星係即系我唔系话会批评佢冇質素嘅，但系佢嗰個表現實在係太過參差咧，經常失準咧，我就唔會買呢一隻。咁我就会觉得英雄呢都睇下阿摩退休之前可唔可以赢多一届啦，香港平以前都赢过一次嘅多名利吓。咁、啊、好啦，咁啊第五场就短途锦标吓，咁、啊、就我就鍾意黄虾王啦，冇得讲㗎啦吓，阿塞达莫雷拉吓、啊、不过就好熱㗎啦呢啲就吓。咁、啊、呢第六场呢即係头先阿益有比利讲嗰场呢佢就话达龙区，我就觉得嗱，佢有12档，当然啦，好马就唔使睇档位嘅，14档都赢嘅，吓、啊、啲巴基之星咪系咯，第一次跑系咪由尾追上嚟系嘛，吓、啊、14档嘅都系，咁唔记得咗系咪，冇乱噏 ，misleading 啊嘛定咩？ 唔系话我 misinformation 啊，系 misinformation， 咁啊唔系嘅，好似唔知有一场都系。即系大外档追上嚟赢定点噶？你即系睇翻啦，好似系第一场好似系嘅新马赛定乜嘢系？即系大外档追上嚟赢，我唔记得咗系咪啦，应该系嘅吓。咁、啊、咧就第六场，达龙区咁，其实就睇下罗富全连马个功力系点啦吓。呢、啊、只都系当然系只好马啦，昆士兰打俾冠军对准嗰场噶啦吓，卒之都赢到吓咁。啊嚟到香港系咪已经适应咗呢？咁当然睇市集走势真系好好嘅吓。咁而家有七倍，我相信临场唔会有七倍，甚至乎落到大热都唔定。因为依家大热嗰只就信心保证，信心保证我又觉得系有啲嘅质疑嘅吓。咁、啊、但系嗱，你大家睇下嗱，仲有嗱嗰场咧十号咧喜年奇星咧嗱，都系新马嚟嘅吓，即系嚟到香港跑第一场啦，同埋新马以前都系跑过嘅。咁佢就南澳打比嘅冠军 ,ok, 咁就你话如果要搏嘅话呢我就觉得呢 嗱，两者都伸出噶啦。嗱，一只就昆士兰打俾冠军啦，一只南澳打俾冠军啦，系咪？我就会揀希联奇星，因为佢档好啲吓。即系打当然啦，都系嗰句咧，好马就唔使睇档噶啦。但我信阿高嗰啲嘅练马功力咯，就多过阿罗富全咯吓、啊，就系咁啊。咁跟住咧就系、是、当然呢啲一个个人嘅心水啦，系嘛？你可以唔信嘅吓、啊、，OK， 你可以唔信噶。咁第七场咧我就唔买嘅，唔买嘅原因点解咧？因为咧最热一定系美丽传承啊，唔使讲噶啦。但系上次嗰个走势的确系令到人咧系有少少嘅怀疑，同埋联想到咧，即系好不幸嗰只佳龙区吓，佢临尾。最后嗰百几米对外斜跑，到底系因为佢攰咗啊，定系有啲咩嘢问题系唔知道呢吓、啊？而且佢休咗七日，嗱，好有怀疑啊！嗱，呢个14蚊咧，咁不如倒翻摊啦，系咪？即系依家都已经14蚊 win 啦，买到咁诶，唔、值咯吓、啊。我唔会质疑佢，佢如果正常嘅话，佢赢紧嘅吓。但系你要怀疑喂。因为我佳龙区咧，我唔怕讲嗰阵时舐过一次嘢，就系佢瓜柴嗰场吓，咁啊呢啲、大家谂谂啦。因为嗰场真系令人联想到一个佢最尾咁样几百系向外斜跑系，咁点解佢会咁样外闪咧？吓、啊，到底咩原因咧？吓、啊，点解跑完之后休咗七日先复课咧？系咩原因咧？系因为纯粹攰咗啊？定系点样？真系唔知呢啲吓。你话买到14蚊咧，我就唔买呢一场。咁啊，第八场就依家就嗰只白日瑞星啦吓，我就反而觉得迪亚卓咧就系、是、你睇下赛绩啊，我觉得迪亚卓系好啲嘅吓。咁啊，另外咧第九场咧，我就觉得嗱、你又系考功力啦呢一场。第九场咧转仓初出咧就系好吉利，就阿肥佬麦飞文咧散仓之后咧第一次出喺摩嗰度。咁你睇下佢嘅功力系够唔够咯？都系用翻潘顿噶吓，排个内档。咁睇下呢只我觉得呢一场咧，我就唔会买赤兔宝区噶啦，嘥时间啦嗰啲吓，即系嗰啲即系无谓啦，系咪？你又讲吹到佢点劲点劲，系咪？外国赛绩点劲点劲咁啊，即系都系不外如是。我就会睇好好吉利噶啦。咁最尾嗰场都唔使讲啦，四通八达啦，系咪？眯埋眼买，最尾瞓晒落去噶啦，呢只系啊。就系咁啊！嗱，我听日嘅心水就咁啦。但系唯一一场唔买就美丽传承，我唔买噶啦。你打我都唔买噶啦。吓、啊，有啲益友话系咪最后先讲马好啲啊？你点知噶？唔系最后。哦，我哋依家已经系去到节目嘅尾声噶啦嘛，系咪啊？吓，咁啊， 可能噶 咩啊？嗱，我益友 可能噶，听 话。就话咧点睇四通八达唔使睇啦，呢啲即系等于长路眯埋眼瞓落去啦。呢啲四通八达上次期应该赢噶啦，唉呢啲马真系上次你有六倍，屌你老尾走捻咗光系嘛？今次啊有个13档啊，好快买啦，即系多几蚊噶啦，已经系即系我觉得啦吓，唔中唔好闹我呢啲，我冇话赢眼。好啦，阿叻叻就话南澳打比咧。就比昆士兰打比低好多，咁你听日睇下嗰、那个即系赛果啦吓、啊。我唔会睇好，即系罗富全依家练咗一隻都系欢乐之光啫吓、啊，练到一啲叻马系吓。咁、啊、你话呢隻咁样一嚟到九啊几分嘅，咁睇下佢个功力系，睇下佢功力啊。我睇一场先啦，呢啲系咪呢啲唔？呢啲唔急嘅吓、啊，我如果你问我就喜连奇星噶啦吓，都睇下睇下点啦吓。但系最大信心咧都系英雄同埋黄虾王吓，同埋迪亚卓呢三只。点睇潘顿叫佢快啲死啦去嗱，依家咧就系阿莫雷拉翻嚟之后咧，咁佢就冇得玩咁多嘢噶啦吓。啊即系佢已经玩过太多次嘢啦，即系屌你谂系罗富全咧先忍得到佢嘅啫。喂，佢玩得太多次嘢啦，嗰啲系嘛，十零蚊、十零蚊嗰啲，即系无啦啦可以拉到冇晒嘅，停晒嘅吓。咁、啊、喂，上次系赢嘅，我真系唔识讲呢啲吓。跟住咧就系、是、 好吉利边系啊，好吉利啊吓，输捻晒咁点啊？咁啊冇办法噶、啊，赌博嘅嘢就系咁噶啦，系咪吓？喂，有益又话东话未完，我哋都唔可以完、啊，咁啊大捻镬啊！ 哇，有吧？ 啊， 要唱呢个万恶淫为首啊你 吓！黐线就瓜咗啦，唱万人为首嗰个云吉啦， 我嘅知啊，大佬。 阿 Roy 蔡就话：英雄跑翻个底，吓、啊、首本路程李半加苏少辉，好期待。系啊，我都觉得系噶。一大魔收山之前，睇可唔可以有翻呢只啦吓。叫潘九翻澳跟澳跟阿炒饭啫啊！阿炒饭哥即系啊，俾人拉嗰个叫咩啊？啊，写一个叫咩咧？嗰、那个俾人拉咗嗰、那个，就翻澳洲骑士吓，嗰、啊那个骑士啊，翻俾人拉咗嗰、那个，俾老脸拉咗噶吓，调查。 你讲简 Sir 啊？ 唔系，唔好乱噏啊，大佬，你真系乱咁噏，你真系要负原则噶。我呢个台唔系花胶，唔系呢一个花刀台啊。阿罗里亚系啦，喂，我哋呢个 唔识啊，大佬，噏错。 唔系阿 Jeff， 我提一提你咧，喂，你唔好当咗我哋呢度咧系花刀台。唉，真系 好，我收回，因为我噏错啊！ 吓，你收回， 我真诚，即系我之前真诚地相信嘅，不过一噏错咗， 你记错嗱，有啲益友咧就话，诶，点解净系睇到700嘅人听？因为你净系睇紧 YouTube 咯，我哋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两个台噶嘛、哦，同步噶嘛，吓、哦，同步直播噶，有啲益友唔知吓、 啊，哦， 我听日都系掀起。呢、這、一个高潮噶啦吓，咁、啊、就，但系我唯一唔明嘅点解头场跑场四班咯，所以听日咧可以晏啲先起身。喂，头场四班12:25开跑喎、啊，喂，好多人都未瞓醒啦。第二场就12:55，喂，平时第一场跑1:00噶嘛，吓、啊，咁你而家早咗咁多，咁你即系听日咧起身咧，如果1:00先醒咧，就跑第三场噶啦，就玩第三场噶啦 ，OK。咁但系嗰场我都唔会买住吓，咁、啊、大家有冇咩心水可以？嗱、啊，有个益友阿 Manix Chan 就话：点睇第五场天下围攻？咁潘顿有戏剧，我唔知系咪潘顿戏剧啦，报纸有咁写过啦吓。咁、啊、上次又已经大败咗两镬，咁会唔会喺今次正本戏嗰度跑得翻咧？突然间吓？啊黄黑黄就一路咁样今季都即系长路嘅，都未输过嘅，吓、啊、跑咗三场，我就会拣黄黑黄咯，而且我觉得黄黑黄系稳阵过美丽传承嘅，啊睇佢嗰啲走势，你问阿拉拉啊，你睇呢场啦吓，阿 Ben 你话两场大摩嗰场真系唔好掂啊，我觉得嗰场系正常发挥就一。定系美丽传承噶啦，但系你叫我真金白银买落去，我都唔会建议大家买，即系14蚊你无谓啊，系咪先？即系无谓，14蚊系买马买到14蚊，咁你即系喂你求其学阿梁定华或者你求其拣只 pace 好过啦。如果你要买嗰场嘅话，系咪啊？咁多只，喂你睇下嗰啲 pace， 喂次热门嗰只都32蚊咯，咁你何必去买一只14蚊嘅 win， 而且系有怀疑嘅、啊？吓、啊，佢唔系黄虾王嗰啲，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是、阿拉拉就话以佢所知，蔡约翰同潘顿咧就作出全面不合作运动咧，原因系乡村贵宝同埋鸿运战士呢两场咁啊，濑捻咗嘢咯，就系、是，唉，真系咪就系潘顿最中意嗰啲10多蚊？喂，大家统计一下，唔好讲咩啊！由今季9月3日开，即系开锣到而家，潘顿系输咗几多只10多蚊嘅 win 嘅，屌你老尾真系！喂，嗰阵时啊吹到话啊雷神咧就去咗日本啦，就轮到咧呢个潘神坐大啦，屌你老母呢个10多蚊全捻部瓜柴咁滞，系嘛？揾你做扶手棍啊，含得捻橡皮糖啦，咁样吓、啊、真系。蔡西西提供咧就争分夺秒啊，咁呢只就。我觉得都可以参考一下啦，系咪揾莫雅骑啊？赢就唔敢讲啊吓。反而为罗富全咧接手嗰只红衣醒神，真系估佢唔到啊，都仲有吓、啊，以为即系转咗仓之后都即系未必咩啦吓。啊，又有两场都有喺度嚟吓。 入场有嘢送就唔去噶啦，我通常都唔会入场啊。睇呢个 J 二嗰个电视机啊，即系有即系有直播噶嘛，同埋听下咁冻去乜鬼啊？听好似好冻啊，你知唔知？ 好冻啊！ 系啊， 会冻亲你只猫。 猫系有毛嘅，唔会冻亲嘅，大佬。 我唔知道啊嘛。 咁安声于就话，如果美丽传承弯咗咧，就想睇潘九点同郭生交代吓。William 咧就话尾场视线路涌区个位置啊，哦，都可以嘅，我就四通八达噶啦，我呢啲唔谂噶啦。咪通常呢啲最好噶啦，喂，蔡若翰莫雷拉系嘛？未交代嘅，差唔多要交代嘅，系嘛？上次其实嗰啲赢咗，你应该要。今次真系十三档系分多几蚊，你唔信咪甩甩啊呢个。我谂佢都同意，四通八达系嘛？十三档都呢啲真系好买，就唔使睇档。你其他嗰啲对住咩对手啊？系咪啊？威俊区咁，威俊区得咩？上次赢咗啦，系咪吓？冻就要买冷马， 咁都得。 阿 Man 姐咧就话，德胜区今次赌得钱，德胜区即系讲紧第五场啊嘛，唔系即系讲第六场啦吓。阿摩出三只吓，咁我谂都唔会抵出嘅，嗰只美丽经典都即系未有表现吓。嗰啲就划咗佢噶啦。你嗰场系咪十二、十三、十四划得啦，跑出嚟都冇嘢好讲啦，嗰啲系咪啊？嗱，甩甩就话四通八达就听日睇飞，如果四通八达赢咧，就会威俊区冇飞咁啊！大家睇下参考一下呢、這个吓。Yan Chan 话巴基之星配布儿学点睇？咁头先都讲咗啦，因为呢隻马嗰个表现太过参差啦，系咪？你揾阿田太安骑，咁你即系赖骑师嘅，其实依家你赖骑师，其实就系、是、咁你赖骑师，即系话觉得隻马本身系冇问题啦，系咪？咁你同阿马主讲，你一定系咁讲啦，你马好马嚟嘅，个骑师其实衰啫，咁系唔系咧？喂，莫雷拉骑你话佢唔掂，你揾田太安骑又系咁，我觉得你系咁换人嘅话冇意思噶，你好似隻马跑心情咁，嗱呢马最衰嘅，系咪先？即系我唔系话批评佢，而系你真金白银买落去，你要睇佢有冇心情，咁咪死啦，系咪啊？我唔会质疑呢只马咧，就系、是、一只衰马或者咩嘢，佢系有质素嘅，佢要跑都可以跑得好好嘅。啊，小巨人就报呢场千二、哦，啊，挑战晒呢啲对手、哦，咁。我觉得佢个机会会大过军哥，即系佢十二号会大过九十十一嘅，啊，赢唔赢都唔知啊。捞轮就话呢啲马巴基之星要退役，我觉得都系噶啦，呢啲咩马啫？喂，中意又即系你之前又话佢留后，根本上呢只马咧，如果啊系根据佢嗰个嘅马性咧，其实就系留后到直路咧，或者到。转弯嘅时候开始冲一段嘅，就系佢最佳嘅跑法嚟。跟住又话唔系，又要教佢咩教马，又要即系摆前摆前啊，含卵系嘛？系佢赢过女王杯同埋遮打杯添，系喂咁佢嗰几场心情靓系嘛？咁你有钱收？喂，唔系咁噶嘛，系嘛？啊，嗱，甩甩都话啦，巴基之星系一只跑心情嘅马，心情唔好可以冇晒，心情好可以赢晒。作三四重彩配脚就可以考虑咪系咯，咁你见佢今次呢几排好似心情都唔系好靓吓，跑下住菜咁，呢啲唔适宜作重点嘅，你话买到可以回购嗰啲 win pay 唔好啊，呢啲吓，同埋只美丽传承都唔好啊，你一万蚊 win， 你博四千蚊啊，三千五百蚊啊，嗱十三个半或者十四个半，哇呢啲，咁我觉得真系风险太大啦！你不如过澳门玩翻摊啦，一万蚊，即系呢啲唔值得搏啊！吓，唔系我上次好似提供嗰两只亚人，冇买都系挂咗噶，嗰两只系 你听翻节目啊！我上两个礼拜有讲过入边嘅就唔好买，因为嗰啲系嗰啲热到咁透嗰啲，你要睇清楚先至好，真金白银去落住吓。好啊，咁啊，即系一阵长毛又话我哋个节目赌马， 讲赌马 啊， 所以补翻佢话咩？赌博无必胜，小注可怡情啊！ 唉，讲埋啦，呢啲系咪啊？咁我哋就。是啦，就要14蚊买波过啦，啦啦话斋冇嘥呢啲咁嘅钱啊。咁啊你睇下大摩可唔可以退休之前攞多场，我又好即係都好有寄望嘅，真係香港平嗰场。唔知啦啦有咩心水嗰场啦，你嗰啲嘅嗱好老实讲 ,11, 12, 13, 14嗰啲嚟趁嘅啫，係咪啊，嗰啲你话可以赢得到啊，我啊。好怀疑喎，如果赢得到呢场赛事水准呢，就唔係讲啲马系讲呢场赛事嘅水准就好曳㗎。街腾区你唔係话佢配个布文赢得係咪呀，你睇下佢赢嗰场上季喺阿摩嗰度赢嗰场系赢太金刚喎，记得系。系咁打系咁打㗎喎，潘顿系。呢啲马赢一级赛呀唔系马。咁你好啦。其他嗰啲红翠啊、阿朗亲王，你跑嗰啲红翠跑沙地嘅，你睇下个赛绩，哇！呢啲马唔系得，买700又我又唔买啦，系咪？好啦，你莫雷拉嗰只，咪你总之你睇下啲赛绩又知啊，好参差噶。最叻嗰只又，我记得有一只就系喺海船门跑第五嘅，嗰只最威水啦，系咪？咁嚟到香港又得唔得咧？吓、啊！13号吓，佢话咧爱尔兰打比冠军吓、我觉得呢啲都你睇下啦，系听日你睇下啦，我觉得我唔买噶啦，呢啲就我就拣翻都系，如果你买咧，我就会中意6号，次选就4号吓、啊，你睇下会唔会两只掟咗？各位益友睇下，二号就飞噶啦吓，二号我就唔买啊，就系咁啦。巴基之星根本就是一隻後上馬跟咁前做乜我都唔知道。喂嗰陣時你根本上你見到佢跑得最叻嗰幾鑊係咪都係後上大後上嘅。咁即係證明呢個跑法合佢個馬性啦。喂只不過佢係咪有一趟喂喺個某一個位置係咪對面直路嗰度就佢自己停咗唔跑咁咁係唔係代表話嗰個後上個跑法就係為之唔得呢咁樣。就变咗否定咗喎，依家系变咗否定咗个跑法，依家跟前喎，系要咁你违反咗马性嘅喎，其实系吓。阿拉拉就话一咧就系海船门大赛嘅第四，嗰只系全世界最好嘅2400米啊！佢份贴士咧就冇香港马树林之灵嘅级数咧，系等同富林特棍呢咗够用啦。咁佢提供咧就一号啦，即系。OK， 咁大家参考一下啦，即系佢阿拉拉就飞咗246噶啦，啊，好，咁啊，喂，阿基哥依家听紧，基哥讲马咗今晚， 基哥晚安， 基哥晚安，你嚟迟咗，啊，我依家讲马啫，咁好啊，嗱，听日睇下嗰个，即系睇下系点啊，嗱，听日咧我就整条4×15 win pay 吓。听日啊，阿蒋明， 系我唔识呢啲啊嘛， 你真系你唔识，你改个名叫蒋明，你真系离谱。啊，咁听日睇下呢个中唔中啦，4×15 win pay 系嘛，800蚊买应该系。 好，祝你吉人天相啊！ 黐捻线啊你都，啊！嗱，阿黄豆叔就话实力拣，话斋赌马一场玩一场，有啲诈傻扮懵马，咁你敲下睇下有冇边冷门，你听日提供一下俾我哋益友啊，喺个群组嗰度吓。我就识买热嘅，唔识买冷。 擦鞋仔贴士啊，系嘛？ 咪擦鞋仔贴士，咁你咁都唔系嘅，咁你要嗰啲美丽传承我都冇拣啦，我都冇买，我都叫人唔好买咯。 咁呢啲宁愿睇啦，系咪啊？咪欣赏当欣赏嘅角度咯。你咪谂拖 Q 啦，但系都唔好啦。呢啲一冇一可以冇噶。同埋如果好啦，我当你美丽传承，你遮住咗嗰只唔买，你买边只啊？嗰场嗰啲咁嘅奇呢怪。我都嗰场我宁愿唔买咗呢啲咁样呢啲啊，唉，都唔好赌啦呢啲，都唔系场场赌噶嘛，因为你知唔知啊？ 唔知道， 可以唔赌噶嘛？十场咁多，一二场就未瞓醒啦，听日啊，系就咁啦。Eddie 话当家精选我跑唔翻嘅呢只，阿拉拉嗰阵时对呢只嘢都好有期望嘅，你知唔知啊？系啊，都知依家都跑唔翻。好啊，咁我哋就系听日就希望大家就赢多啲啦，系咪吓？ 旗开得胜啊，祝大家 吓，哇咁好口嘅、啊、突然间啊，咁我哋就听日国际赛事嗰度咧，大家齐齐赢吓。咁、啊、我哋咧依家就系、是、喂，系咪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喂啊，系差唔多啦，系咪啊？ 系， 你使唔使唱翻首歌先啊？ 唱咩啊？晚安歌系咪啊？ 唔系，你唱咗一生何求啊嘛，今晚冇得播啊，因为 一生何求第晚先啦，唔好嘥。 哦，好啊，好啊， 呢个夜间热线唔系名曲回知音啊，大佬。好啊，咁我哋就系、是、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我哋而家咧唱晚安歌先。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各位益友收听，拜拜。 多谢，拜拜。